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聲音唔記得放個麥來，先等等先嚇。Hello， 有冇聲？好似有，應該有，應該唔差，係咪？咦，都得幾個人啫喎！我見到haters 咧，一開波我見到就已經有三個啦。頭先睇到而家應該唔止噶啦。哇，佢哋唔係教時間制嘅，因為遲咗一個鐘頭咧，佢話真係遲翻一個鐘頭嚟 dislike 嘅，真係多謝曬。 Lanty 大力水手789探長 ，Hello， 大家好。Hugh Grant, Hugh Jellinger at night. Gino Necco, 早晨啊。 Hello, 神夜貓。 馮浩龍今晚咁夜機。Ice Wolf plays Flogs High. Finally, I got notifications today. Ice Wolf plays Flogs. So glad to be here. Yeah. From Manxo 96 Hello. Hello. 天下半場。Harper, Edel Lee High 探長。大力水手。 Hello. 789咁快趕到回來開直播。 好彩張 Sir 車我回來啫。行曬西隧咁樣。都叫做啊，十一點零鐘翻到嚟啊，咁啊，康康 hello 第一喎，咁啊仲有啊 ，Hugeland 你好，今晚咁夜嘅，咁好明顯啊，康康咧就冇個 Facebook 嗰、那個，你冇 like 到 Facebook 啦，因為 Facebook 都一個鐘頭，個半鐘前都解釋咗點解今日會晏噶啦，咁唔緊要啦，唔係老馮 like 埋我 page 嘅，佢要 like 就呢度啊。咁仲有啊 ，Ice Wolf Place， 喂，好耐冇见，做咩无端端又记得入嚟嘅？咁巧，呢个系最细嘅一个网友啦，因为咧未够称嘅 Ice Wolf 系咪 ？Hello Dominic， 下半场唔系、哦，我下半场你知我头先喺李景湾上半场 而家下半场冇错，你听到把声咧都已经有少擦擦地啦。因为讲嘢唔够人大声，要集体吹水咧，就真系好唔同啊！同喺呢度咁讲，斯斯文文都得。喂 ，hello 啊，杨天明。 港人在外工作室到，逢红今晚黑情不准时。厨艺馆 ，hello 探长阿肥 ，hello 阿肥啊 ，I've generally 港人在外工作室探长 ，insta 361x 入手嘛？ 应该会入噶、 哦。我唔玩 Facebook 噶。 嗯 ，Facebook 都唔系要嚟玩噶啦，都系日常嘅一个沟通渠道之一嚟嘅。即系话，如果你唔讲电话，你会唔会唔玩电话？不过都是一个，即系香港人就最中意啊，都系一句，都系一句啫咁样。即系老亲同老细都一句啫咁样，好麻烦我都觉得我呢啲人真系。 El Nami 要集合众人力量狂咁嚟，申请唔同班F D 玩耐啲，请唱下嚟夜咗喎。 哦，咩？集合五合咩？要集合力人力量狂揿 like 哦，随缘啦，唉，唔一定要揿嘅。咁啊，多啲人揿 like 都有好处嘅，即系起码嗰啲唔知道做乜嗰啲人都觉得诶、哎，都几多人 like、哦。但系多人按 like 都系一个，都系一个引人惹人哋睇嘅一个个诱因嚟嘅。我觉得唔同班 friend 玩耐啲哦，唔同啦，因为。即係為咗保持我嘅星期四嘅直播唔甩底咧，即係唔使有人有啲口實話，因為你成日都一時做一時唔做嘅，嗰啲人就真係好明顯鳩噏，同埋好明顯咧就係攞水拗水吹咁樣。即係嗰啲人我就唔會理佢嘅，但係問題都提醒我，即係有 commitment 啦，盡量即係唔好又做又唔做咁樣，的確即係好似。即系无厘垃圾咁样咁大个人唔应该做呢啲嘢噶啦，我觉得。咁仲有上次咧有个喺 Facebook 咪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嘅一个朋友咧，就话我唔明点解佢话唔该我叫我唔好啊，唔知好唔好讲唔该添啊。佢话叫我唔好喺做节目嘅时候食嘢咁样，咁你大家系咪觉得好荒谬啊？即系第一呢个就唔系节目。佢误会咗啦，可能咁第二又系即系咩理由？你觉得唔好食嘢咧？听到啲声唔中意啊？亦或系即系觉得做节目系好正经嘅？咁你睇中央台咪得咯？如果要即系我真系未见过中央台嗰啲外交部发言人食嘢嘅，又未见过嗰啲报新闻嗰度食嘢嘅，又未见过即系一啲正经嘅节目，即系譬如你睇嗰啲无线嗰啲正经嘅嗰啲下午茶嘅节目咧，即系唔知啊。总之即系，因为呢个真系唔系节目嚟噶嘛。咁同埋讲到明九吹廿四，咁啊，即系如果你谂多咗咧，即系你觉得做节目唔应该食嘢咧，你咪睇一啲唔食嘢嘅节目咯。即系好多拣择噶嘛。咁我又唔系好明点解会有啲咁嘅水嚟吹咯。咁希望係拗水吹啦，如果唔係呢都幾辛苦嘅。即係见到人哋個節目食嘢又叫人唔好食嘢啦，见到有個人有個遊女化妝又叫人哋即係唔化妝又叫人畫返條眼線啦。喂，即係其實大家喺生活上係咪充滿壓迫嘅呢？即係成日都俾人管住呢樣，俾人管住嗰樣，即係你都唔尊重自由，你就自然覺得人哋係唔應該有呢個自由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投射嚟嘅。咁我盡量理解下嗰啲人點解連做 live 嘅時候食嘢都覺得唔應該囉。咁我純粹係分析一下啫。 白君狼怪宇文叫佢地上嚟一路飲一路吹。Bridget Shush 探長好，大家好，大力水手789咁叫你做節目唔好講嘢。 喂，呢盒嘢唔得呀喂。益嘅呢盒嘢啊，呢盒 nutty 呢、這个 我又食咗几粒，冇乜事、 啊。我连续两粒都益噶。 哎呀，攞咗佢啦。 嘥晒。 都系买翻 iHerbs 咯，第一次。 系、啊。同埋唔够盐咯，咁唔食住啊！ 讲信旺做乜？一入嚟就见到探长发火，阿瑶嗨，探长， 阿瑶， 今日好似咁夜开始。 系冇错，你冇误解，今日的确系11:45先开始嘅。咁 Vincent 我又唔係發火，即係我覺得有啲疑問啫。嗰啲疑問呢就係、是，即係唔知點解啲我以唔係付款嘅節目呢，又或者未或者即係總之唔知點解呢，就有啲人呢又要你做啲咩，又唔準你，即係唔係唔準嘅，即係建議你唔好做呢、這個建議你唔好做嗰樣。咁我都唔明有咩意義嘅，即係覺得 YouTube成億條頻道啦，我諗到1,000,000都有啦，冇一億。咁你大把節目係可以睇到你想睇嘅嘢噶嘛？即係你冇必要又話唔該你唔好食嘢啦，做節目就咁樣。即係我又唔係發火啊！即係我覺得係其實都唔應該嘥時間講。即係總之俾呢啲人吹漲啦。 全危关下次咪食小吃，找张瑞迪播打边炉。Hugland 做节目食嘢个 feel 好 relax， like it， and 千祈唔好乱食嘢。William Chan Haley， Nana 上嚟啊嘛 ，Nana 好精神啊，因为咧佢食咗药咧就药到病除啊。咁但系问题就系唔可以成日食咯，因为抗生素咧再食佢个肾会死啊。咁但系呢排食咗咧，佢好精神，但系要停药噶啦。食咗几个礼拜？ 两个几礼拜 太多啦。而家几多人啊？睇下有冇平咁样开始。我谂会有啲人唔知道有 live 嘅，同埋有啲人又唔系好 care 嘅，即系我就太过自恋啦，就系咁咧，觉得啊，你今日迟咗翻去咧，好担心大家要等嘅。咁但系我就真系谂多咗嘅，即系我都后悔头先拍嗰个 live 啊，即系拍咗个吹鸡文啊。原因就系有几多人真系 care 你，即系有冇 live 做啫？即系我觉得未免太自恋啦，实在。咁同埋阿 Chris 咧就话加拿大大麻合法化，几时移民啊？嗱，即系老老实实。我本来呢即係我曾经过考察过呢，即係都好多年前啦，即係10年8年前啦，即係我发觉我过到去呢就唔係路㗎喎，即係我会好辛苦啦，又冻啦，咁我当时个感觉係好辛苦，原因就係我冇车揸啦，我係要等当时阿细伯车我去地方我先有得去啦，咁但係佢哋都係通常鍾意去下啲 Costco 啊，行下摩啊咁样，哇！真系闷到咧，闷到成个人都迟钝晒，同埋好劲啊！咁出街又好冻啊，缩下缩下，咁又喺屋企咧，唔想面对一啲即系冇咩话题嘅性嘅朋友咧，又瞓觉算数啦。咁但系你去到人哋屋企又成日喺度瞓觉咧，又俾人感觉到，哇！你系咪肾亏嘅大佬？你瞓天黑就瞓到天黑嘅，加拿大好容易瞓天黑，瞓到天黑噶嘛。即系所以觉得嗰个感觉就极差咯，咁样出街都觉得所有嘢都慢啦，咁甚至乎翻到香港都觉得个人迟钝咗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哇，真系好惨啊！即系加拿大简直一个监狱咁啊，对我嘅印象啊，因为我去亲加拿大都好冻嘅，无论我做嘢，有一年去做嘢又系哇，冻到咧耳仔都甩埋出嚟咁滞，因为拍嘢咧成日喺街嗰度拍嘅，咁你又冇戴个 earmuff 咧，你又觉得。即系冇系唔得嘅根本，咁当时我用 headphone 嚟 mon 嘢咧，我又蠢啦，唔戴大 headphone 啊，戴个粒吉住嗰啲，咁好辛苦啊。咁所以印象咧，成日天黑黑，即系个天又灰啊，太阳时间又短啊，咁样我辛苦不得了。 咁所以我從來諗都冇諗過移民去加拿大嘅。雖然我可能比較容易少少啦，即係因為啊監製係加拿大人，咁但係都要嘥好多時間去家庭團聚嘅。咁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咧，琴日收到一個新聞咧，就係話加拿大大麻合法化，咁好似有啲希望咁，我覺得即係成個呢個諗法咧都要重新考慮過啊，究竟嗰度係咪一個好地方咧？因為就算你好辛苦嘅時候，有大麻喺即係幫到自己嘅時候，即係覺得成個世界都唔同曬。咁有啲人擔心香港又跟風啊，覺得就唔使旨意咯。因為咧香港政府咧啲港共政權咧，根本唔想你開心啫嘛，做任何嘢都即係而家佢個司法嗰、那個方針咧，佢係同啲後生仔根本過唔去。即係我啲老嘢咧，佢又盡量都揾錢收買蛇齋餅種，各方各面咧。都是咁討好啲老人，因為啲老人咧都有個投票權，又兼夾咧所有嘅措施啦，所有嘅未來嘅打算嘅策劃咧，都唔係好影響到老人。即係以香港嘅人嘅性格咧，你喺後面打尖係 OK 嘅，你喺前面打尖咧就交到有得打嘅。咁啲老人都上曬岸啦，咩都唔理嘅。如果即係如果老人覺得啲後生仔係將來啊，或者肯為佢諗一步咧，都唔會搞到今日咁折墮。咁於是乎咧。即係覺得香港政府係絕對，即係我估係唔會大麻合法啦。因為如果俾你開心嘅話，即係佢好似蝕咗桌咁噶嘛。連搞啲 live house 啊，嗰啲 hidden agenda 嗰啲嘢講盡殺絕啊。busking 而家又話又要聽嗰啲人投訴，又話喺呢個Times Square 又要 cut 又唔準啊。呢、這個即係嗰、那個原本係好多人 busking 啦，同埋政治嘅論壇嘅西人菜街，又要放啲大媽入嚟搞爛佢啊！即係而家做親任何嘢咧，都係同緊一啲下一代去作對嘅，即係呢一屆嘅政府。咁所以即係冇辦法唔令我諗起啊！假若加拿大有大麻咧，即係可以合法到，雖然我就唔會咁樣吸食嘅，可能會整落啲嘢食到啊咁樣。都係咪一個好嘅選擇呢？咁因為之前我都諗過去泰國嘅，因為泰國呢年紀過咗50歲呢就可以攞一啲醫療證呢。 唔 係 醫療證，我都 係 退休 Visa 呢就係可以食大麻嘅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理想嘅，咁台灣都未能夠做得到囉呢樣嘢。 Alan Trim Jello 探長大家好。Hello. Bridget Shashnana Salon Wong Hi All。宇文港共跟大陸只會越來越保守，點會合法舉草？ 其實舉草不是代表開放啊，是減低嘅社會醫療開支添啊，簡直係即係我頭先講嗰個理論咧，就是、根本佢就係一個鬥爭嘅思維咯。即係你邊啲人越影響到社會，即係越爭，即係佢係用一個起惡啊，即係同我呢排成日講嘅好多香港人一樣咧。都是任何一個情緒行先，即當年的政策都是情緒行先呢，即這個國家肯定所有人都是活在地獄一樣啦。他的情緒行先的意思就是說不是保不保守的問題，是個社會有好處，即是作為一個政府呢，他是向這個利益着想的，即是向自己的國民啦，或者市民啦，或者個開支上，或者個建設各樣都是，即係如果一個國家正常嘅國家咧，就係只會諗一啲方法咧，係能夠雙贏或者三贏或者多贏嘅局面，去令到成個社會和諧同埋有經濟各樣。但係你而家見到港共政府喺香港做嘅嘢咧，所有呢、這個係唔係保守嚟？我覺得好突破添啊！即係突破咗人類嘅底線啊！突破咗人類對安居樂業、對將來嘅夢想咧，簡直係好前衛地咧破壞啊！咁所以我完全唔覺得港共係好保守，同埋邊啲團體、邊啲人係擁護佢，而嗰啲人嘅價值觀咧就擺落個社會度。例如啱啱阿宇文就係話明光社呢撲街啦，即係某幾間教會就全部都係親建制嘅，咁嗰啲人咪可以影響到個社會咯。即係而家係咁樣嘅情況底下，香港人真係想笑都幾難。 与文松有名光社班扑街反对 Ultraman 数96，唔知加拿大可否自己种呢？外面买都要睇品种，所谓靓嘢好海鲜噶，都系自己种有品质保证。穗女香港食支烟都被政府妖魔化啦，周街道德捻点会被大麻合法化？伟信和我有朋友啱啱过咗加拿大，佢话感觉好好，真系一个多种族共融同非常尊重每个人嘅地方，唔系美国佬咁得把口扮咗交，尤其住惯香港根本唔当你系人。相比之下差天共地，但的确系有长时间好冻同力短夜长嘅问题。 嗯，冇错。哇，听到 call 呢个消息，我真系好开心。阿Vincent 就话加拿大梗系好过美国好多啦，咁当然梗系啦，尤其是。而家呢個總統比較年輕啲啊，思維都可能草根少少，咁所以其實加拿大一向咧個生活都好嘅，即係嗰個居住環境。但係近年因為Richmond 即係多咗好多大陸人咧，已經令到佢哋個生活質素降低，例如多噪音啦，例如啲樓俾佢哋炒到好貴啦，例如啲公德心啦。罪案都是升了的，以我所知，所以真滅共救地球是所有人類的願望來的，我覺得。 Terry Quark 但有報道說加拿大有零食商將口粒式用入大麻， Bridget Shush 大麻對某些病人是有用，用於抗精神病與治療兒童和成人癲癇症。 Jack Musick MB鄧無色加拿大將大麻合法化，不會被平民種涉及稅收。 因為現在呢加拿大的大麻呢有七成都是入口的，本地那些呢因為他們的天氣其實種大麻，如果你不是要很多電力去幫助的，即是找很多燈去曬是不會種到好東西的。那以往呢就聽說那些皇家柴叫做，即是醫院有一給你去吃那些大麻呢聽講話啲質素好差嘅，即係唔好味，又效果又唔係幾好嘅。咁咧當然係熱帶同埋比較乾燥嘅地方嘅大麻梗係會最靚啦。咁同埋我好反感一樣嘢咧，即係無論美國又好加拿大，即係全世界咧，都將大麻係揾即係當佢個係一個 drugs 咁樣去管制啊。咁大麻根本就唔係 drugs， 你香煙裡面嘅尼古丁同埋啲化學添加劑。嗰啲燃燒劑，嗰啲真係 drug 嚟噶嘛，衰過 drug 添啦，嗰啲係 chemical 嚟噶嘛。咁就大麻一個天然嘅曬乾咗就可以用啦。咁你唔應該即係將喺 drugs 嗰度係嗰個 list 嗰度應該剔走咗，佢應該唔係 drugs， 應該係你就係出個 weed 啦，或者出個叫做草藥係咪 herbs 啦，應該係咁樣呢列入 herbs 嗰個 category 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啲就係習非成事嘅，即係嗰班當權者咧，夾硬將妖魔化變咗係 drug， 咁我覺得就真係嘥氣啦，即係錯係俾一個年輕人一個錯誤嘅觀念嚟嘅，因為大麻對一個國家嘅危害咧係絕對少過煙仔同酒嘅，咁咧即係你飲個酒炒車開快車或者唔知道自己瞓著咗咁樣，呢個風險極大啦，但係食咗大麻咧，佢只係架車開得好慢嘅。咁但係架車開得好慢都係有危險嘅，咁但係起碼開架車慢同埋開架車好快，相對梗係開快車超速先至死得人多啦。咁另外呢飲酒咪食煙咁樣，食煙大家都知道其實尼古丁呢唔係傷害身體最大嘅一個元素，佢只不過尼古丁令到你有癮就不停咁追食，咁呢個煙草商最鍾意見到嘅一樣嘢嚟嘅。咁就喺煙草裏面冇尼古丁呢，即係假若有隻煙草呢，佢就專登加尼古丁落去，你先可以喺個市場上可以令到啲人食極都仲要食㗎嘛。咁但係草係冇呢啲嘢㗎，其實好多人以為草同煙係好相似呀，樣子可能似嘅，但係大麻係唔會上癮嘅，只不過你係有需要嘅時候就要食，就係話你係有需要想舒緩，或者你有需要覺得啊個人解壓，你咪要搵大麻食囉。咁但煙唔係喎，煙你屙屎又話咩，有即係屙屎又一支煙 饭后有一支烟，剥完嘢又食烟，即系好多藉口你都要食烟，原因就系你个瘾喺度啊嘛。咁所以咧，烟仔嘅危害绝对系大啲嘅，同埋我头先所讲啦，啲化学剂真系多到咧，即系肯定好伤身体，伤身体个大麻十倍都唔止。咁所以如果你觉得大麻系 drug， 咁烟点解唔系 drug 啊？烟简直系 poison 添啦。咁所以呢个系即系，如果你有小朋友嘅大人咧，你应该解释下大麻究竟系回咩事咯，真系时候。即系你以前单独讲就当你系歪理啫，即系而家科学咁昌明嘅，好多地方已经证实咗大麻个害处系极细极细极细，但系只不过咧对一个当权者或者对你老板嚟讲咧，就系、是、一个唔系几好嘅消息啦。因为食咗大麻嘅人咧，相对冇咁积极去服从老细嗰啲无理嘅要求嘅，咁嗰啲人咪就系要反对，只系嗰啲人会反对嘅啫嘛。咁但系如果你唔系一个想剥削你嘅员工嘅老细，你照计系冇可能会唔赞成大麻合法化嘅，我认为。咁同埋你就算将大麻变成皇家柴，或者一定要某啲商人先可以经营嘅，要交好多税嘅，咁我觉得如果要取代烟仔，我觉得大家都惯咗啦，即系。明明你种棵草出嚟，可能系卷成一支烟，可能系两毫子咁样价钱，咁你卖到$2咁样暴利，我谂大家都已经习惯咗呢种俾人剥削谋取暴利嘅一啲税收噶啦。咁同埋大麻同埋烟仔比较，佢嘅医疗风险系绝对细过烟仔咯。咁但系点解嗰啲烟草商唔搞草呢？咁听讲万宝路都搞咗，但我唔知真定假嘅。咁好心就快啲 take over 啦呢样嘢啦。咪就系问题就系未过到嗰啲商人嘅嗰个关啫嘛。因为正如我话斋，工作效率可能会慢咗，会成个人 make sense 咗啲，做嘢有势，投入啲。但系做啲粗嘢唔使用脑嘅工种咧，就真系唔系好适合大麻嘅，我认为。 Man Bob Drunk Ultraman 瘦96应该管制糖，哈哈，玩上瘾。如果撇除实际嫌疑到去嘅考虑，探长最想响边度煮 ？Terry Cole， 我宁愿饮翻杯火麻仁。The Stranger in Canada 佛祖识多多食大麻。 乜有记录过食大麻咩？我唔知喎，真系。咦 ，The Stranger in Canada 咧，终于都打到中文啦，装翻啲嘢系嘛？好似系。Vincent 话撇除实际嫌疑到去嘅考虑啊，探长最想住边度啊？我想住香港，其实真系咩事啊？上楼冇 ？Nana 好中气啊！今日卷晒嚟咁样。 Echo 李恩叔花都系 Herbs 大力水手789家阵烟仔已经不是用纯烟草做，用烟油加纸碎，毒性非常高。 咁你好知道用烟油加纸碎？咁烟油系点样做嘅咧？请问烟油就系烧完之后嗰啲塌咯，即系好结塌塌嗰啲，洗好难洗得甩嗰啲嘢咯。咁嗰啲對個肺真係非常之傷嘅，因為你個肺吸咗落去，佢嗰啲煙嗰啲他呢就黐住你嗰啲黏膜㗎嘛，咁你咪令到你肺功能一日減少，咁又缺氧又有毒素咁樣，但佢又唔禁㗎喎，好得意喎。咁同埋 Terry Cole 寧願飲杯火麻仁啊，咁同火麻仁唔同㗎嘛，火麻仁冇嗰啲藥性㗎嘛，即系唔可以相提并论嘅。我又想问一下咧，呢度有冇啲椰青咧，或者椰佬咧，或者即系信椰教嘅朋友，点样睇大麻合法化咧？因为我见到有啲人平时有讲嘢，但系而家唔讲嘢，会唔会因为你都唔赞成咧？不如试下问一下有冇人举手唔赞成大麻合法化先？ Betty Hello， 探长今晚梁朋共吹在家直播， 雙重享受。 啊，咁你啱喎。 雖冇大麻 Steve Jobs 都發明唔到 Apple。 其實就唔係 Steve Jobs 發明 Apple 嘅，就另外一個 Steve 發明嘅。咁佢只不過係一個行銷嘅專家，同埋佢加咗好多 idea， 同埋佢嗰種尖尖，佢對美學嘅尖尖嘅。當初其實電腦佢真係識條鐵嘅，佢完全唔識噶嘛。咁所以咧呢樣都好緊要噶。寫咗大麻之後，其實電腦唔係志在發明個電腦啊，係發明個電腦點樣用啊，即係同埋佢應該喺個社會係有啲咩功能同埋地位。咁我覺得 Steve Jobs 呢條友真係好奇怪嘅。即係佢最緊張呢，就 Macintosh 呢，就係嗰個 font 啊。咁其次呢，就係個 user experience 啊。咁你電腦幾快幾慢，完全唔係 OK 嘅。咁後來當然喺競爭上佢就好緊張啦，任何嘢都。所以呢，佢嘅 workload 係大過啱啱開始有 Apple 嘅時候嘅好多倍。因為最開頭 Apple 2， 啊唔係 Apple 就係木盒嘅時候呢，佢係淨係齋行銷嘅啫，即係去搞電腦嘅電腦展覽啊，去 sell 佢隻機咁樣，即係木盒嘅年代啊。咁同埋覺得個 logo 點樣設計，同埋個品牌叫咩名啊咁樣。咁所以大麻的確好緊要嘅，對一個創作嘅社會嚟講。咁到到今時今日冇大麻嘅啲人，咪淨係冇幻想，即係冇一個唔係幻覺啊，冇幻想，冇思想空間。淨係咩都睇住賺唔賺到錢，賣到幾多。即係我覺得成個地球嘅墮落呢，就係因為啲人太嘥太多精力呢喺個功利嗰度，就忽略咗創意同埋生活。即係生活唔係話你富裕即係話貧窮呀，係生活嘅趣味同埋品味囉。所以咁唔好彩，臨老過唔到世，即係去到呢個年紀嘅時候，個社會越嚟越變到咁嘅時候，都幾可悲。但係呢，可喜嘅地方呢，就係從70年代開始呢，我就見到曬一啲好好嘅創意，同埋一啲好自由嘅社會產生嘅音樂同埋電影同埋一啲設計咁樣囉。咁所以我哋即係都叫做見過見識過，但係而家啲後生仔呢，即係新嘅一代80後90後呢，都幾慘嘅，零零後仲慘，即係生活喺一個咁嘅時勢度，真陰公。 Gino Necker 贊成合法化，行向我支持，不過我本身唔食煙。Bridget Shush 贊成合法化 ，Alan Chan 我冇意見，我唔食煙。White Lamb Jeffrey Wong 探長你好，剛剛收工睇緊直播，我都支持大媽。 啊，即係點啊？喂，其實咧，我諗，唔知點解大家有咁嘅諗法呢，即係點解將食煙同埋食大麻要混為一談呢？即係例如話我支持，不過本身唔食煙，咁就代表咩咩呢？即係你唔食煙同你支持冇關係㗎喎，係咪食煙嘅人就偏向容易支持大麻呢？又冇直接嘅關係㗎亦都。咁另外一位 Alan Trump 呢，又冇意見我唔食煙咁樣。其實我講緊大麻嘛，即係你唔食煙，你食唔食煙？但係大麻係另外一種嘢嚟噶嘛。其實我都唔食煙嘅，但係點解我會支持呢？因為我覺得大麻唔係一定要燒噶嘛，只不過係最抵食就係燒著佢，直接吸入個肺黏膜，同埋就算喉嚨已經有感受啦，咁啊快啲咁解啫。因為好憎食煙嘅真係，但係我唔會憎人哋食煙咯。原因就係、是、即係佢都係受害者嚟嘅。即係我係冇義務要頂佢啲二手煙，咁就避開同埋同佢協商下，佢調個位咁樣，咁我咪聞唔到啲煙囉。咁但係佢哋要食煙係有佢哋嘅理由㗎嘛，因為瀨咗嘢，人就唔係咁容易戒到一啲癮嘅，咁咪食煙囉，唔係一件咩事啫。即係你唔使秒佢接佢嘅。咁我覺得有啲人喺街成日接呀秒嗰啲人呢，喺街食煙嗰啲，我覺得而家個法例呢已經逼到佢哋呢冇咩地方食到煙㗎啦，可能係要去打邊爐啊，即係個某個角落頭啊，少個煙位。咁我覺得如果你喺街度見到前面嗰條友食煙，你咪唔好行埋去囉，即係或者俾佢行遠啲先，又或者超越佢囉咁樣。即係我相對對啲煙民係包容嘅，因為我覺得佢哋所有都係受害者嚟嘅，因為食咗煙返唔到轉頭，因為佢有尼古丁嘅癮好大㗎嘛。咁唔知大家覺得，即係有啲喺呢度生酮嘅朋友呢，唔知會覺得戒煙難啦，抑或戒糖難啲呢？咁我認識兩個好 close 嘅朋友， 一個戒到煙就戒唔到糖，咁另一個戒到糖戒唔到煙，其中一個就係監製啦。咁啊，諗咧就話支持大媽咩先？你支持大媽跳紅舞係嘛？即係唱紅歌定係點啊？ 大媽，我想講。 哦，屌！因為頭先人哋講咗大媽啊嘛，我定我睇錯啊？支持大媽 ，Jack Music MB 鄧模式贊成合法化。如果出國，原本去日本，現在先去加拿大食大麻先。Ultra Max 數96夜 L here 天主教，佢就贊成隊草生活化，其實好似食雪茄，冇人叫你無時無刻食，消下用。好似飲啤酒咁 ，Flocksmark 探長好，應該大麻要合法，如合法，其他人不會食其他毒品。 啊，你咁樣講未必係必然喎呢、這個。哎，唔記得開冷氣口好熱。咁奇怪嘅，点解？即系呢度变咗一言堂一面倒，点个个都赞成嘅？我想揾一个唔赞成嘅理由嚟听下，真系。啊 ，Fox Smog 咧，如果你做官就好啦，因为而家啲人咧话禁电子烟嘅理由咧，就系、是、担心啲年轻人咧食咗电子烟就会转食真烟，呢个又系荒谬嘅，冇必然噶。咁食咗电子烟觉得有型嘅话，点会食真烟啫？因为真烟可能是老饼的做，即是其实你应该拍一些剧或者做一些政府宣传片，就觉得啲食烟的人很老土的，即是叔父啊，流晒风水甲啊，甚至乎很烂面啊，即是皮肤很差啊，甚至乎肥婆啊，即是总之社会上的人最不喜欢那些造型呢，你是全部食烟，但是全部靓仔靓女六嚿腹肌啊，长腿黑丝的女呢，全部食电子烟。咁你咪解決咗嗰個年輕人食煙嘅問題囉。屌，而家啲鳩講嘅，你真係見到嗰啲人反對電子煙嗰啲就不知所謂嘅，咪啲全部都係煙草商嗰啲打手嚟啫嘛，其實變相真係好彎喎，覺得成件事都嗰啲所謂嘅加熱煙，根本就佢嗰個醫學報告，佢將個煙加熱到百幾二百度，屌你乜都死啦，人心加熱到百幾二百度都有毒啦，仆街！即係但係啲蠢人咧就全部信曬喎。又唔睇下佢點樣測試到啲電子煙係有毒喎。 Terry Kwok 以前由中港貨車係大陸運藥材落香港，點知有火麻人從麻包袋散落路邊，喺新界生出片大麻田。 呢、這個我聽過。 被差佬以為係有組織犯罪行為。The Stranger in Canada， 我支持大麻，不支持大媽。新界大部分香港人根本唔知大麻係乜，只知由細到大被告知係毒品、突然由非法變合法，探何容易？反而大麻嘅醫學用嘅副產品會比較易接受。Alan Chum 因為唔知食大麻個感覺，又唔食煙，所以亦唔佢哋感覺，唔識類比。Why Lam Jeffrey Wong 哈哈係大麻呀？唔好意思，Chum 患病埋一邊食都算，邊行邊食叫人點避？歲累我廿年煙齡，但大半年前生酮，日日睇啲健康資訊，搞到連煙都戒埋。 咁得意，生酮又同食煙有關，即係其實你講，因為咁樣就睇多咗健康資訊，就所以搞到連煙都戒埋。哦，有呢個連鎖反應嘅原來。咁大家啲煙民咧就唔該學下嘢啦，好心。但係唔知個監製咧生酮咗，但係又都繼續食煙喎，點解咧嚇？但係答唔到嘅呢啲，費事逼佢奴隸啊，簡直係。Alan Chum 咧就話，因為唔知食大麻嘅感覺，又唔食煙，咁因為你未試過大麻咯，但大麻未必一定係透過燒嘅。我喺呢度講過一次經驗咧，我就係咧食錯咗人哋包有大麻嘅 cookie 啊，充機， 咁啊拍拍咗成四塊啊，四塊好多份量噶啦，我諗多過一支啊應該。咁跟住咧食完之後咧，哇啲工作效率高到咧，因為我嗰陣時幫人剪片，咁一個人咧要應付五個 cameraman 拎嚟嘅 footage 啊，因為我哋出咗一個 event 嗰度翻嚟交帶，跟住俾我剪。哇！我簡直不眠不休咧，越剪越開心。哇！覺得每一個 shot 嘅決定咧，都係一個令到條片好正嘅一個決定，同埋諗咗好多鬼主意啦。譬如有個 shot 就講過馬路嘅，即係北京都好塞車噶嘛。咁譬如有車行過咧，咁我突然間諗起咧，就用另外一個有個人行過 shot 咁拼埋去，就去咗第二個 scenario。即係諗多啲特別嘅 transition 啦，即係 shot 同 shot 之間點樣用呢，係好多 idea 嘅。咁一路剪足20个钟呢，我係唔使瞓啦。唔使瞓唔係因為好精神喎，係因為呢你好專注緊做嗰樣嘢呢，你好欣賞自己個 work 㗎。可能冇食大麻嗰啲，或者我醒咗可能唔係覺得咁正嘅。但係起碼呢能夠鼓勵到自己呢去諗一啲新 idea 去試嘅。咁原因就係我諗係大麻呢就開放咗或者開通咗啲平時有啲包袱，有啲嘢唔敢做或者嫌辛苦或者嫌嘥時間嘅，因為你剪嘢你用一個咩 way 呢，當你要嘥時間嘅時候，你就要計算下我收你幾多錢去做咁多嘢先。咁但係呢食咗大麻呢，你係唔理呢個感覺㗎。咁總之出到嚟呢，我自己都滿意嘅，剪完啲嘢就算我醒返都覺得好，因為以前唔會試呢個方法。咁我一次呢就終於試曬啦，咁大家都好開心啦，因為不單只有創意，仲係工作能力好高嘅。咁當然第日要瞓返全日啦，當然因為食得太多啦，四塊 cookie 裡面兩裝嘢咁多喎。咁所以呢我的經驗呢，我淨係吸食嗰都唔係幾好，因為咳到撲街嘅，咳到喉嚨都痛埋。但係真係食落去呢，我覺得 last 得仲耐個吸啊，吸就快啲囉。Tom 呢就話一病埋一邊食就算啦，邊行邊食點避呀、啊、咁你咪俾佢行咗先囉，或者你行個對面馬路囉，即係要犧牲少少㗎啦。咁我唔係話啱，咁只不過係即係我會相對包容囉呢啲。但我未識阿監製之前呢，我係見一鑊屌一鑊嘅，咁但後來發覺佢都係受害者嚟嘅，咁啊如果你識佢咪勸下佢囉。 Gino Nico， 其實好多大麻用家係當毒咁懟，由潮食到黑，懟到離曬地，仲要好高調，令好多人對大麻有唔好嘅印象。始終香港人係好保守，你好難令佢哋明白。但正因為咁，就更加要支持合法化，令大麻更廣泛被人正確認識，同埋大家多個角度去了解草藥嘅功能，減少好奇嘅人因為壓抑而片面濫用。但政府點識咁諗，更加唔想我哋識向呢個方向諗。日刊如果禁電子煙嘅理由係驚人食煙，咁就禁真煙啦。點解只禁電子煙？咩邏輯？進戒 message retracted。咁全中進戒政府禁電子煙，我覺得係商業稅收記考慮。 當然啦， 其滿煙先係真正不折不扣的毒品，一早應該禁。 嗯，嗱呢位禁全中我唔知係做乜啦，即係咩意思呢？感嘆號問好，感嘆號問好咁樣。咁你不如用翻地球文字啦，因為我真係唔知係做乜。咁阿 Moon 就講得啱啦，毒品啊，衰過毒品啊，即係嗱。一戒咗同埋戒之前呢，完全係兩個人嚟㗎喇，已經即係喺個生活質素已經大大改善。咁仲有神野貓咁講呢，我認同一半又唔認同一半嘅，即係我覺得你話嗰啲當草咁當毒品咁食嗰啲由朝到黑呢，其實乜嘢行為都有啲咁嘅人嘅。你打機由朝打到黑，由黑打到朝呢，你就算幾好嘅親人同埋伴侶都係唔滿意㗎啦，你都係令到人覺得打機係撲街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個人嘅問題，就唔係大麻嘅問題囉。因為大麻本身呢喺 chemical 或者體質上係唔會有癮嘅，即係同煙仔同糖係唔同嘅，即係唔會叫你個腦呢去追加嘅。 因为草有好均真嘅，你 over 咗咧，你就成个人 stone 咗唔喐噶啦，你又唔会继续追嚟食嘅，因为你已经冇嗰个欲望啊。咁咧嗰啲当毒瘾队咧，因为佢本身有毒瘾，只不过系揾草嚟顶住啫。咁所以唔可以相提并论嘅呢样嘢。咁咧我就赞成佢话应该合法化嘅，因为合法咗之后咧，嗰啲即系已经。不是 excuse 啦嘛，即系你逢一你做得太多嗰样嘢，就变咗打机一样。譬如你打篮球或者跑步，有啲人都中毒噶。你而家见到一年死咁多人，因为走去疯狂做运动，但系自己又要开嘢又唔够瞓，咁佢死都一样噶。但系只不过做运动系对佢嚟讲有个光环，同埋做运动就可以令到个脑产生多巴胺系咪？唔知有冇讲错嗰个化学名词？咁咧就会上瘾嘅。咁其实我觉得嗰啲人咧猝死嗰啲都系一个中毒嘅表现嚟嘅，即系同吸毒一样，即系上瘾脱唔到瘾。但系只不过食大麻当然俾宗教界已经抹黑到咧瘾君子咁样啦，政府嗰啲广告又哇大麻等于毒品咁样，挑咁啊完全鸠噏啦呢啲嘢。咁但系当你合法化嘅时候咧，你即系你冇 bias 底下咧，你咪见到其实每样嘢中毒。个效果都一样啦，譬如打飞机咁样，哇，一日打四五六次咁样，你条工又翻唔到，又扯晒你嗰啲精力咁样，咁同埋你又对真正嘅实体嘅女性又冇晒兴趣咁样，咁影响埋呢个生育嘅，影响埋下一代，或者影响埋呢个你嘅对，即系你嘅配偶嘅利益嘅咁样，咁啊当然又系错啦，咁啊只不过。打飛機同埋食大麻一樣，俾人覺得呢啲好鬼鼠啊，唔見得光嘅嘢啫嘛。咁所以我好贊成合法化，因為合法化就可以公開討論呢樣嘢啦。咁打飛機雖然合法嘅，但係喺道德嘅層面嗰度就覺得呢啲嘢，即係好唔見得光啦。同埋好多女性咧就覺得有女人做咩仲使打飛機啊咁樣。我聽過無數咁多次呢啲咁嘅咁蠢嘅問題啦。即係女人就一即係會唔明嘅。但系当男人都讲呢句嘢嘅时候咧，我觉得喂，屌你系咪基佬嚟噶，大佬啊？唔系，即系你系咪冇性欲噶？即系基佬都中意嘅，我知呢样嘢。即系你系咪不食人间烟火噶？同埋你冇试过仲系处男嚟噶？我挺想讲处男 ，sorry。咁即系好少咯，我觉得呢啲咁嘅讲法。咁所以我哋要看待大麻系一个正常化嘅现象，就唔应该将佢觉得。特别去保护佢咯，因为我觉得系一样嘅啫。即系如果你咁样讲，有少少逆向歧视咯。我觉得即系话有啲人想保护啲弱势人或者伤残或者缺陷嘅人咧，就专登唔俾人讲嘅。咁但系对佢嚟讲都系一个伤害嚟嘅，因为明明前文后理都系讲到嗰样嘢嘅时候，你突然间唔讲咧，咁你而家觉得佢同我哋唔同，你先唔讲啦。但系如果你接纳咗一啲伤残人士或者一啲同性恋人士，系同你我都冇分别嘅，大家都会享用同一样嘢，大家都系理解同一样嘢，大家都系常识或者认知都一样嘅时候，你唔会觉得佢系专登唔讲得嘅有啲嘢。咁我大麻都一样咯。 Y Lam Jeffrey Wong 60年代好多乐队因为食咗大麻而创作出一流的迷幻音乐。韦信旺扑街，政府禁电子烟咁监制点算 ？Trump 案探长原来咁左交，哈哈。Jack 唔系啩？我左交。 邓无色大麻的坏处会增进食欲，生酮又平时饮食已经贵。食大麻后恐怕要破产。 系、哦， 要问其实烟民大概一日食几多支 ？Actually， 你食咗咁大功效，咁即系精神科药物咪要管制咯。Alan Chum， 如果我知道我女神食烟，唔知点解顿时冇晒幻想。题外话，阿瑶有决心戒烟的话，就会戒到。我老豆以前做地盘食咗十几二十年，之后照到肺有黑影，之后就冇再食过。原子尿安多酚。 哦，嗱，做运动系会产生安多酚，我头先讲咗多巴胺，即系呢方面系都几无知嘅。咁因为阿瑶个爸爸，因为嗰幅底片就令到佢戒烟咯，即系知道死点死啊嘛。哇，见到人真系咁恐怖啊，咁样。 咁又當你死都唔怕嘅時候咧，咁啊自然唔戒都得咯。又或者你冇希望嘅，你又冇生細路哥，你又唔使搏命去生活嘅，咁或者又覺得老咗都冇咩希望，佢有啲好嘅開心嘅嘢，冇咩追求嘅時候，咁嗰啲人就係繼續食煙嘅理由咯。以我所知，咁啊鄧武式咧就講得啱，食咗大麻嘅壞處真係好多噶，例如冇曬爺撚嘅朋友啦，同埋咧即係食嘢又食多咗啦，因為食咗煙之後咧真係好大食嘅。不過生酮嘅人食咗大麻之後咧，我相信咧就唔會好似以往未生酮之前食嘢咁多嘅，因為我曾經我經驗啦，我試過喺某個公園嗰度有個同事請我食啦，我哋嗰陣時係第一次咁公開露天咁樣食啦，好開懷啊！咁跟住咧，哇喺度講笑啦，因為講乜都笑啊，問題係因為可能我個人本身係中意笑啦。咁跟住咧，哇，跟高啖闊論，好開心咁樣，哇，個胃口大到咧，跟住一落到斜樓就見到間許留山。我未曾試過許留山，拍咗成三碗嗰啲嗰啲西米芒果啊，唔知咩炒雪糕啊，即係總之試咗三嗰個，我見到嗰個廣告牌咧，即係佢有個唔知咩夏日。唔知咩夏令营咁样，三款又叫晒嚟，一次过食晒都仲唔够，之后仲会食饭，都食得落嘅。咁我过后咧检讨翻咧，即系点解食咗大麻会大食咧？原因就系咧，原来人食嘢咧，佢你嘅眼同埋你个身体嘅判断咧系两回事嚟嘅。咁某程度系会俾你嘅观念影响咗嘅，因为可能自细你阿妈定你食两碗饭，一碗饭都话你食得少嘅时候。你的观念呢就会搣两碗饭的 target。咁又或者有啲人调转可以需要食好少嘢就得嘅。咁或者有啲人嫌自己肥，咁就成日 limit 自己呢就食一碗饭或者半碗饭諗冻柠茶又走甜咁样。咁呢所有呢都系同你个身体有脱节嘅压抑嚟嘅。咁但係当你食咗大麻之后呢，你就会将呢啲压抑呢暂时唔记得咗。同埋你系会个人人人唔同呢，我系比较开心嘅。因为睇半斤八两咧个片头啊，要翻带睇下许冠文咧点样只鞋底烂咗踩落个烟头嗰个 shot 咧，我不停咁睇咗好多次，都笑到扑街，笑到腹肌都出埋嘅。咁我系嗰种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唔忘记咗咧平时，因为你出去食嘢，许留山我记得嗰阵时都25蚊碗嘅，都几贵嘅。咁我一来我其中食嘢一个 limit 咧，就系我唔可以食得太多钱啦，即系太贵啦。咁呢樣已經冇咗啦，冇咗嗰個錢嘅顧慮啊，即係唔係話發咗達，係個感覺好似發咗達咁，咁就狂食咯。咁所以如果合法咗唔使咁鬼鼠嘅時候咧，我覺得呢方面亦都會減低咗啊。即係因為你好日都唔去解放，突然間解放，你梗係有啲好異常嘅嘢發生啦。咁當大麻好 regular 日都會接觸到，或者你見到人哋食都唔覺得稀奇嘅話，咁就自然會大家會當佢係一個養生啊，或者當將自己抽離現實嘅一個工具咯。 進戒吸完大麻會否出現影響判斷力、幻覺之類嘅問題 ？Gino Nakai， 我學草藥㗎嘛，點會唔知食大麻唔會上癮啊？但唔死啦，因为太多嘢要解释，写唔晒，有机会上嚟先讲啦。M K， 满有决心都唔一定戒到，有些人的 D N A 内有成瘾基因。M K， 满倾向。M K， 满倾向。阿瑶翻工走先，迟下再听重温。M K， 满有决心都唔一定戒到。有些人的 DNA 內有成癮傾向。Lumax Genoneco， 好啊，講下草藥知識。 我驚講下草藥知識啦，剩翻40个人喺度就到啦，應該就喺呢度寫緊嘢嗰啲嗰40个人咯，都冇40个人嘅其實。咁咧就進戒就問咧食大麻會否有影響判斷力，同埋幻覺之類。嗱，我又唔敢話完全冇嘅影響判斷力咧。就是你要个定义呢，就是你平时唔食大麻嘅有冇问题先个判断力。 咁但係我就認為咧，佢影響咗你嘅唔係判斷力咯，係影響咗你嘅最普通普遍嘅行為啊！即係話你平時冇嗰種判斷力嘅，你知而家好多公司嘅人都冇判斷力，都可以坐到高職位或者做咗你老細噶嘛。咁你食咗可能會增加判斷力都唔定嘅，因為你嘅取捨可能係啱嘅。例如你揸車，你揸得好慢，咁但係揸得快係冇判斷力之一嚟噶嘛。咁會唔會叫影響判斷力呢？咁所以呢，我覺得醒同埋醉呢，同埋個生活嘅態度同埋個睇法呢，係有待傾下個定義係點先。咁幻覺呢，我試過係有輕微嘅幻覺，但嗰啲幻覺唔會無中生有嘅。你係開心嘅時候，你會覺得個女仔靚咗咯。平時你覺得係黑口爛面嘅，但大家都食緊嘢嘅時候，哇！那個女仔好靚，我覺得即係佢嗰種笑容咧，會令到你好中意佢嘅。咁呢個都係幻覺之一嚟嘅，我相信。咁我就經驗就係咁樣咯。咁同埋我聽講判斷力咧，再補充下啦。咁你好中意食芒果嘅，咁你食咗四個嘅。咁但係你平時你嘅判斷唔食芒果係咪啱嘅咧？我又唔認同喎。咁如果你中意食嘅又可以無限量咁食，但係你當時決定唔食，又可能係錯噶嘛？係咪好複雜咧？講到即係所以話咧，判斷力呢樣嘢係個定義嘅問題啫。我覺得，因為你有時做嗰啲嘢係無傷大雅嘅，你食四個芒果同埋你食一攤芒果。你唔會肥咗㗎嘛，因為你食得多就屙返出嚟咁樣，咁點為之啱呢？你唔係清醒嘅嘢一定啱㗎嘛，我想咁講啫。咁所以呢，有時你判斷啲係無傷大雅嘅時候呢，你點樣先覺得啱呢？係咪清醒嘅時候成一個基礎呢？因為食大麻唔係唔清醒，只不過去調整咗你睇一件事嘅角度同埋睇一件事嘅因為人好得意嘅，你睇一件事原本你有好多包袱嘅時候呢，你要加咗好多判斷落去，而將嗰件事成為咗你嘅觀念。咁食大麻可能喺嗰一刻呢，你觀念上呢會有少少放鬆咗，即係你會試多咗嘢，你會用唔同角度嚟欣賞唔同嘅嘢。咁所以我就絕對係唔會講佢會影響判斷力囉。揸車嗰啲更加唔會添啦，因為你可能慢咗就真嘅，反應可能會遲鈍咗就真嘅，咁都係會構成危險嘅。但係絕對就冇食煙咁，唔係飲酒危險咯。因為飲酒嘅車禍同埋大麻嘅車禍咧，其實美國咧好多呢啲嘅 study 嘅。咁食大麻啲人其實都唔想揸車嘅，老實講，因為懶得揸，最好有人裝或者唞到醒翻先揸嘅，會自動自覺咁樣做嘅。但係飲酒就撲街咯，越飲酒咧，啲人越中意揸車，越覺得自己冇事嘅。因為食大麻嘅人食咗大麻會好珍惜high 咗嗰個 moment 嘅。我見識過啊，因為我飲酒都係嘅，但係飲個酒好似唔知死咁嘅，係危險啲嘅，我覺得係。咁阿 moon 就話有咩傾咩傾向啊？成癮傾向啊？其實 DNA 咧內咧有成癮傾向，我唔知啊，因為我唔識啊呢啲真係。即係有啲人係難啲嘅，真係，因為依賴嘅嘢多啲嘅，有啲人。咁同 DNA 有冇關？就點都有嘅，因為 DNA 咩都關事噶嘛，因為。 Jack Musick MB 鄧慕式，我前輩講過，食大麻後對距離判斷有偏差，例如放隻杯上台，你以為剛剛好放在台面，但身邊人會聽到邊一聲巨響。MK 滿有決心都唔一定能夠戒到煙仔，因為有啲人嘅基因裡面有好嚴重嘅成癮傾向。Tram on 大麻時唔是好咒。Jack Musick MB。鄧慕式據說大麻有一股獨特氣味，試過嘅人一行就知。Kevin Wong 十幾年前喺英國識得好多鬼仔食大麻，但唔食煙。Tram John 始終社會風氣不是一朝一夕可改變，合法化是第一步。Waters Zero Hello 探長遲咗入天， 我都已經遲㗎啦，咁你又真係仲遲喎，唔緊要啦，聽 archive 咯。你冇其實九吹廿四咧，真係。冇乜真知灼見，只不過係即係 大个 flow 咁样，大家讲到呢度啊嘛，继续讲咁吹下水咁样，开开心心有一晚咁样咯，即系帮大家即系有啲话题地，即系大家抒发啊或者发表下，咁就算噶啦。即系如果大家想有啲咩真知灼见啊，有咩灯神嘅灯啊你啊咁样，就唔使旨意噶啦。咁阿 Coven 咧就话。你啲喺英國嗰啲鬼仔食大麻唔食煙啲，咪識養生咯。咁啊，鄧武識就話：據說大麻一股特別氣味嘅。嗱，有一種化學物質咧，係我行山咧，有時因為我細個我跟我爸爸行水塘啊嘛，即係神運嘅時候，咁去到某個山坑咧，就一啲腐爛咗嘅植物有種特別嘅香氣嘅，即係香濃臭一線嘅啫，即係我覺得甘甘地香香地嘅。就大麻裡面有一種成分就係嗰啲味嘅，咁通常嗰啲味就飄得好遠嘅，咁你唔使據說嘅，咁我經驗之中都話俾你聽，係有一陣特殊嘅氣味嘅，嗰啲類似丹寧嗰啲味咯，我覺得就大麻裡面有呢個成分嘅，我相信。咁啊 ，Tom John 咧，大麻是唔是好臭？咁其實點著火嘅嘢係唔係都臭噶啦？煙仔又臭，大麻又臭，拜神又臭，燒衣紙又臭噶啦。咁所以我都認為大麻係臭嘅，因為燒㗎嘛。大家你煲又唔同啦，你煲嚟食呢或者食 cookie 呢，我頭先講嗰陣香味呢就存在喺度囉。咁所以呢我都係唔係好 buy 燒大麻嚟食囉。不過又係嗰句啦，最 efficient 就係食煙咁食啦，原因就係佢一燒著咗一吸到黏膜就已經直接上個腦啦。即係即刻有料到啊。咁睇下你心唔心急囉，我又唔太心急嘅。因為我個人可能唔係十分壓抑㗎啦。咁啊，但冇識就我前輩講呢，食咗大麻之後呢距離有偏差，我都唔會反對你咁講嘅。因為你成日食嗰啲人就唔會咁嘅。因為你食大麻嗰個狀態呢都要學習嘅。即係如果你成日好 regular 咁樣食嗰啲人呢，佢同普通人完全冇分別，只不過改善到個心情同埋個身體嗰個循環啊，或者嗰啲relax 嘅感覺啊，咁啱啱咩都未食過，第一次食咧就難免有啲咁嘅感覺噶啦。阿 John 就話係啊，始終社會風氣唔係一朝一夕改變，合法係第一步，所以咧呢個非常之鼓舞人性嘅一個決定嚟嘅加拿大。 The stranger in Canada, you could find weeds from menace in Amsterdam caves. Many choices depend on what you want for up or down. Canada is way behind. Gino Nickel 吸完大麻会否出现影响判断力、幻觉之类嘅问题？探长都讲得好清楚，要睇个人体质、分量、是否常用大麻品种同埋有冇饮酒。有冇混合其他嘢？但基本上每個人都對唔同草藥有唔同反應，等於同一種中藥對唔同人都會有輕重反應之分。要去到某種藥效，每個人都有唔同藥方。個原理就係咁，進階感應該同酒一樣，吸後不應揸車或操作機器之類，因會對其他人有潛在危險。Kevin Wong 毒品主要分兩類，一類是興奮劑，一種是鎮靜劑，大麻是後者。What is Zero 我哥哥在美國都試過吃，聽他說一吃完即刻睡了，還好好睡添。 Gino Nico 我現在是吸純香草，香港合法，沒有煙草，沒有尼古丁。 Terry Kwok 一直分不出印尼豆蔻煙及大麻的氣味。 哦，差好遠，豆蔻煙即是丁香是吧，是好唔同嘅啲味，大麻係好獨特，豆蔻即係大丁香，唔知丁香係咪豆蔻煙，好似係，咁我淨係豆蔻煙係點味我唔知啦，丁香我就知啦，嗰陣味好唔同嘅。咁咧就The Stranger in Canada 咧，係佢話荷蘭嗰啲咖啡有得揀好多嘅，係冇錯，荷蘭我未去過，真係可惜啊。咁啊神野媽講得好清楚啦，咁亦都係啦，因為而家好多賣大麻嗰啲呢因為難搵食啊，同埋呢要同其他嘅 的 dealer 啦，有競爭的時候呢，就令到佢會落咗其他啲嘢，令到你好似快 high 啲咁樣，快 high 啲。咁咧就係好不智嘅，因為咧你令到初食大麻嗰啲人會有反感啊，因為食完如果你溝嘅嘢對身體真係好壞嘅。咁但係食開嗰啲咧，一食就知一吸就知道你啲嘢得唔得啦咁樣。咁所以呢個風氣真係不可長嘅。合法咗之後咧，有正式嘅渠道去競爭嘅時候咧，咁啲草只會越嚟越純，越嚟越靚咯。就如果有壟斷嘅話咧，就會溝好多雜質咯，即係同煙仔一樣啫嘛。即係點解有啲人中意捲英國煙，有啲人中意食美國煙咧？因為捲英國煙嗰啲人就好憎嗰啲美國煙好多化學嘢，英國煙相對咧就會少啲化學嘢嘅。咁啊，仲有係啊，進戒咧我都贊成噶。即係吸咗大麻咧，同吸咗酒精一樣，係危險嘅。咁但係咧，我話俾你知，以我嘅經驗咧，吸咗大麻咧係唔會走去操作機器嘅，因為咧唔想做嘢嘅，真係會停一停，即係會覺得你老闆嘅壓力咧，即係直頭當佢吹喇叭，寧願唔做份工嘅，即係感覺會咁嘅。呢個係對一啲獨裁嘅老闆同埋一啲唔識體諒夥計嘅老闆嘅一個唔係幾好嘅消息嚟嘅，真係。咁假如你老闆都食嘅咧，佢都明白嘅時候咧，大家會和諧咯。即係佢都體諒你點解食完大麻啲效率會低咗咯。但正如我剛才咁所講啦，如果我上次剪片嗰五條友嘅 footage 加埋有成十幾餅帶，如果我唔食大麻咧，我會發脾氣、劈炮或者鳩剪咯。但我食咗大麻之後咧，喂，真係唔係講笑，有目共睹啊！即係當地全部人都覺得哇咁撚勁嘅，你一條友可以喺十幾廿個鐘頭裡面剪曬咁多 footage 喎，真係唔係講笑啊！嗰次經驗真係好開心嘅，即係食 cookie 啫嘛，只不過係。 Jack 咪食 MB 鄧模式，仲有大麻油，聽說很有藥用，舒緩痛症。Susa's Pace Cake Wendy 料試過八至九人一起食，一個不停喊，我就好唔開心，坐埋一邊唔講嘢，但其餘六至七人都好開心，不停笑和食嘢。Lomax Genoneco 吸咗純香草有什麼反應？Waters Zero 其實有大麻成分的護膚品是好好用。White Lamb Jeffrey Wong 醫生不想大家認識大麻，如果有大麻就沒有醫生了。 這個都是一個普遍的講法來的。因為林說呢，就是大麻呢，如果人都用的話呢，即其實對整個醫藥界呢都有一個很強力的震撼力。因為其實有了大麻，它主要是醫到你什麼呢？就是醫到你的心情會平復一點啦。因為很多敏感症啊，就是因為呢你個人過分緊張而產生的嘛，即是例如濕疹啊，例如腸胃攪結啊那些呢。你吃了大麻呢，即是本草綱目就是開胃消滯。那開胃消滯用什麼辦法呢？就是令到你個人 relax 咯。那你咪因為壓力而令到你沒有胃口啊，同埋消化不好啊，其實大麻已經解決到呢啲問題㗎喇。咁呢就護膚品有咩好處呢？有啲過敏性嘅皮膚啦，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呢，因為壓力而令到你好多荷蒙呀，或者啲內分泌失調呢，大麻對呢啲人嚟講呢亦都係非常好㗎。即係大麻嗰個好處呢，就唔係影響你啲腸胃，影響你個腦，影響到你呢個人相對 relax 啲，同埋呢可以受到壓力，是不夠你而已，其實是。咁呢就自然呢會養到生啊。咁如果醫生即係醫藥嘅分定去研究人類嘅時候，如果大麻令到佢啲分定少咗，啲藥廠賺少咗錢，就自然會令到嗰、個醫療嗰個技術啊各樣都會拖慢咗，呢個係真嘅，我相信。咁但係個方向唔係淨係單一向高科技嘅醫療嗰度去發展㗎嘛。咁大麻就正正營造咗一個去研究大麻對人類有啲乜嘢影響嘅一個分定，都應該要因此產生，而令到 會唔會用啲比較聰明啲、對人體冇咁有害嘅西藥嚟醫病，甚至乎醫癌症呢？因為而家醫癌症真係好荒謬嘅，根本上全部化療啊，嗰啲即係同埋嗰啲電療啊嗰啲，真係我諗一半嘅生存率都冇啊！因為我識嘅人全部化療、電療都係醫唔到嘅癌症嘅，都好快玩完嘅，次次都有啲解釋嘅，有啲嘢錯咗咁樣，甚至乎啊。擴散得好嚴重又唔使解釋嘅，咁但係我諗放喺大麻度嘅醫療研究咧極少咯，咁我覺得如果加拿大開咗個先例咧，咁就如果多啲人去研究點解大麻能夠會解決到咁多醫療問題嘅時候，咁人做出嚟嘅藥會唔會精良啲咧？會唔會冇咁傷身體咧？會唔會去到個肝腎嘅時候會？要你嘥好多精力去過濾佢咧，咁樣咁所以係咯，即係覺得係十分嚟講，即係十分要有比分，大麻好定唔好咧，合法正啱唔啱咧，我一定俾十分咯。因為頭先你講嗰啲唔好嘅地方，就係話唔可以揸車同控制機器。咁其實酒都從來香港啊未曾禁過啊，以我歷史之中，淨係得美國禁過酒啫嘛。咁但係大麻最慘就係咧，除咗唔合法之外咧，仲係俾啲宗教團體咧抹黑到咧，即係一文不值，兼教係魔鬼咁樣，即係覺得呢個係無知咯。我覺得呢樣嘢，咁又唔係叫你即係我哋而家咁又唔係歌頌大麻，只不過係為佢平反啫。只不過係因為佢亦都有缺點嘅，例如個人不善生產啦。如果你狂食嘅話，咁但係你休閒話明休閒食。你放假先食咯，冇人叫你開預工隊噶嘛，係咪？咁所以如果合法咗嘅時候，我相信會放縱食嘅人咧，嗰啲人咧打機都會放縱嘅。即係正如阿 MK Moon 佢話有個上癮嘅基因或者上癮嘅傾向咁樣，所以唔完全唔關事噶。但係唔知點解大家諗嘢咧，好多人咧都係尤其是信耶穌嗰啲咧，都係混為一談嘅將啲嘢。是很荒謬的，即是正如剛才說電子煙呢，有個學者呢就說證據顯示呢，吃過電子煙的小孩子呢都會走去吃真煙的，這樣即是你荒謬到這樣說得出的，真是笑了。啊，去到 Kuvan 突然間又不讀了，好了，人讀了。 Kuvan 是大麻很粗生的，自己好容易中，不過就要有部乾燥機加工。好似識啲嘢咁啊你。 Ultramaxo 96 CBD oil cannabis oil 所謂大麻油，我幾個月前快遞香港給親戚，小膠瓶裝，都被 HK Vortex 扣留，最後踢回來。Gino Neco 爆扣係 Nutmeg。丁香是 clove， 用法不同，味道和大麻分別很大，甜和甘的，而大麻味道是麻和草，但五感的東西是很主觀，這個是嗅覺神經對某種氣味敏感度參差而引起。 Waters Zero 其實講到尾都是利益問題。 Terry Kwok 阿監製舊時心有無落 English Bay 睇煙花 show，在沙灘度大把鬼仔鬼妹隊草臭到呢，但更恐怖是他們 stun 左後的殭屍行徑，真是好收架。所以隊草應該是室內活動會好的。 Foxmark 不記得在某國家已採用大麻醫病， 泰國都是 Jeffrey Wong 用大麻葉做衣服或做紙張襟用又美觀。 哦，是啊，依是你做家紋的、哦、專業的、哦，所以係咯，你冇好少人睇有呢樣嘢發表或者呢個角度啊。咁因為大麻都好多嘢做啊，大麻繩嘅都係大麻嘅副產品啦。咁啊，同埋火麻人啦，其實好多好多用處，同埋其實呢樣嘢根本就係禮物嚟嘅，即係天生佢容易種又好處多，但偏偏咧就係人嘅野心咧就睇唔起一啲咁粗生嘅植物，仲要將佢。擺到一個咁妖魔化嘅地位咯，咁我聽阿監製講咧，佢好似睇個煙花 show， 即係覺得大班喺沙灘隊草 stone 咗嘅僵尸行為，我覺得如果佢又唔介意嘅話， 咁我覺得反而你介意，你唔應該去嗰個沙灘喎。咁佢收家啫嘛，佢又冇做啲犯法嘢，可能屙屎屙尿啊咁樣。咁大陸人咁咪仲收家，咁但係佢唔知為咗乜，但係佢哋又為咗玩咁樣。我覺得唔知你話佢嘅收家行為係咪屙屎屙尿咧？我估咁啊，儀容嘅問題好緊要嘅都，但係我覺得佢一個 event 嚟噶嘛，咁我會包容嘅，即係我 cocking flap。嗰啲鬼佬飲酒飲到瞓曬街啊，甚至乎以前住加油連山道，嗰、那個 Robbie Seven 咁樣，嗰啲鬼佬又係俾人整蠱，綁手綁腳咁樣，剝曬衫褲咁擺喺街嗰度。即係我會用一個幽默嘅角度嘅，即係覺得喂人哋即係一年得一日 ，percussion flap 一年得三日咁樣，即係佢哋嗰種行為咧，我覺得對一個心理健康係好重要嘅一個，即係佢嗰啲人。反映到咧，平日壓力越大，佢嗰啲行為又越瘋癲咁樣，即係覺得佢唔係真係打人啊，唔係真係好喇喳咧，我又係相對包容嘅，又俾人話我左交啦，因為唔係鬼佬我都包容，我見到啲唐人都玩到咁咧，我為佢即係為佢開心嘅，因為唐人係好難好似西人咁樣咧，即係放蕩到咁樣，我覺得唐人點解唔可以咁樣做啫？因為平時佢壓抑太大，咁。連呢啲咧都唔想去露底俾人睇啊，覺得自己好收家，我覺得好慘嘅。如果做人做到咁樣，咁點解要 Robbie Seven 或者有啲 event 先至咁樣做咧？佢咪就係考慮到我唔想將個 regular 嘅生活都令到大家難受咯。咁所以我會包容咯呢啲。 叔叔带女食完咪俾人为所欲为 ，Gino Nico 做布嘅大麻系 hemp 纤维类嘅，同级果种有分别。Foxmark 香港种用好多电力。Gino Nico 我老本行系 government。Gino Nico 火麻人都系 hemp seed， 而 hemp seed oil 对脑部好有益，抑郁症食疗会用到，香港合法。 OK。阿 Soso 真系几好笑、哦，但女食完未俾人为所欲为，即系点解咁贬低女性嘅地位呢？咁即系其实男同女咧搞嘢唔知点样为所欲为咧？女唔通冇肉嘅，女都有性欲噶嘛？咁点解你会觉得女食完会俾人为所欲为咧？咁点解男嘅食完唔会俾啲女为所欲为咧？点解你唔会咁讲咧？即系觉得你咁样讲真系唔公平嘅。即系当大家都系食咗大麻嘅时候。大家兩情相悦又覺得大家 relax 嘅時候，咁大家都開心，都願意自愿去做嗰樣嘢嘅時候，咁點會有一方叫為所欲為呢？如果昏迷咗就為所欲為啦。咁但係食大麻唔係昏迷㗎嘛，佢有力反抗㗎嘛，佢亦都佢都開心㗎嘛嗰、那個 moment。咁所以呢， 我想講下我喎。 好啊，講啊。 之後咧，佢無啦，佢唔係想嘴我，咁嗰時都好 high 噶嘛，但我都即刻閃啦，大佬。 因為你唔中意啊嘛，嗰、那個。 叫我 friend 即係車我翻屋企添，你又唔中意就唔中意啊，唔會為所欲為到 嘅。咪係咯，即係所以我覺得 social 咧，你係咪一啲一啲好恩循嘅婦女嚟嘅咧？即係話係，即係會咁啊。 草唔係咁神秘，又唔係迷幻藥，唔係迷奸藥嚟噶。 咪就係咯，即係所以咧，阿 Soso， 我諗你係比較即係對大麻都有啲 bias 啦，同埋咧， 普遍嘅人混淆咗迷幻藥啊、成頭啊， 所以我 所以 好早未講咯，即係將佢列入埋個 drug 嗰度，我覺得就係錯嘅根本。係啊 ，Fogmark 咧就是啊，香港仲要好多電力嘅，因為香港咧比較潮濕啦，同埋個温度未必啱佢啦，咁所以係啊，所以成日啲人都係因為咧倒破人哋個種大麻都係喺個電費單嗰度發現噶，咁所以咧種大麻嘅朋友應該用太陽能啦，或者用啲再生能源啦，或者自己發電會好啲咯。其實咁多中地，你又唔起樓，就最好種大麻噶啦，我覺得。哇 ，Dubit 咁晚先嚟嘅，啊头先上面有位朋友讲咧，有佢有七个人 食大麻咧，有一個即係、就是、一個佢啦，就會好寡言啦。另外一個咧就會爆喊啦。另外其他嗰五個咧就好好笑啊！呢個經驗真係好寫實嘅，因為咧我上次同阿監製都有咁嘅經驗咧，佢係爆喊嘅，因為咧佢就忽略咗分享啊，即係自己一條友懟曬成支咧，我喊到咧哭成淚人咁，你做乜？咁就係將佢平時嗰啲唔開心或者呢個反射嘅，即係借嗰個機會表露嘅。平時喊都唔敢喊啊，證明佢可能係咁咧。咁我就食完咧好多嘢講啊，比而家更加多啦，講到啞咗到個口仲喐緊嘅，咁同埋好大食咯。咁所以其實人言人殊嘅，咁但係飲酒就唔同啦，飲酒都冇乜好嘢啊，真係，但係又唔禁咯，唔知點解。系咯 ，Mox Fox 唔系 Mo 啊 ，Fox Mox 就话一系好瞓，一系好胃口，呢两样就系比较普遍见到啲嘅现象咯。 Gino Neko， 大家食完大麻，如果你冇力的话，条仔都唔会好大力噶咋，但份量适当系会添情趣嘅。 系咯，可能咧，即系。如果大家兩情相悅，唔使用好多力嘅話，都好開心噶嘛。咁所以阿 Soso 咧，你就唔使擔心。可能你有個女，你好擔心。咁啊，話俾你聽，迷幻藥就係藥，大麻就係草本。咁唔好當咗係混為一談咯。監製話 ，Fox Mark 一係增強幽默。 係啊，冇錯。因為你平時即係其實增強幽默咧，我諗香港人特別會容易添啊，因為平時冇，但係。平時冇係壓抑咗啊，唔係代表你天生冇噶嘛。咁所以咧，佢解放咗你嗰個包袱嘅時候咧，有啲人啲轉數快咗好多倍喎。雖然手腳慢啫，咁我都見過。平時佢講嘢咧係好冇趣味嘅，但係食完之後咧，佢突然間一語中籤嘅，一語中的嘅講啲嘢， 一語成 籤。係啦，唔係一語中的嘅咁樣。所以咧，真係我覺得。好期待香港唔拉咯，佢要去合法都难噶啦。老实讲 ，Jack Music MB Gino Neko 饮醉酒或食其他药物比人强就好多。 系啊，冇错啦，因为佢哋丧失咗个活动能力噶嘛。咁咪系咯，你冇理由咧。如果食大麻咧，通常都注重分享噶嘛。即系食大麻嗰阵咧就。有啲人呢會放棄咗個衞生嘅，因為你一啖佢一啖呢，我開頭都頂唔順嘅，但後來人哋口水原來冇乜味㗎嘛，咁所以呢我係會打破呢個潔癖一陣嘅，有得，因為佢未合法你又焗住係咁啦，係咪？唔通你個人獨享咩？你好似我都未見過人好似阿監製咁瘋狂嘅，真係個人獨享呀，真係未見過。嗰、那個 dealer 咧見到佢眼都突埋，哇！你唔分俾人嘅，我攞嚟賣嘢喎，大佬試食你冇理由自己食曬噶嘛，成隻龍蝦咁樣。 Ultra Max 數96 weekend 休閒用，一面聽 Anna John Tesh 好正，我老豆都話腳關節減輕90%。 哇！掂啊！其實咧，總之你聽你自己中意嘅嘢咧，你係將佢嗰個享樂程度即係增加咗10倍啦。因為你平時係喺細位聽唔到，同埋你咧好容易會氹到自己咧享受緊你平時都好中意嘅嘢。因為你中意一樣嘢咧，有時並唔係你好了解佢嘅，可能係因為身份嘅象徵啦，可能因為潮流啦。咁但係咧，當你試完嗰啲草本之後咧，你個直觀係強咗好多嘅，你會識得欣賞一啲嘢多啲嘅。即係我係咁啊，有啲人可能唔係啦。咁就算會喊嗰啲人咧，佢都係。好 care 自己个感受，了解自己多咗，所以先会喊嘅嗰一刻，我觉得系咁啊，即系将个人应该有嘅六感咧，定系七个感啊，人有唔知啊，最近咧学人抛书包，因为成日听到人话唔知有好多种感觉嘅，即系你将嗰样嘢会专注放大咗，所以咧系一个新嘅体验啦，系一个你平时冇机会嘅体验嚟嘅，即系。我谂啊，开松果睇都系因为即系都系咁嘅感觉噶，估不过可能仲劲放大好多。 尽量咧，沟食大麻系 peaceful 嘅。 系啦，冇错啊。咁我到而家咧，都系有啲朋友 唔係好明白或者誤解佢會俾啲仔為所欲為啦，好臭啦，同埋食得太多嘢啦，食到好窮啦，即係呢幾個缺點啦咁樣。有人話嗰啲 cookie 叫 space cookie， 我都認同啊，真係感受一流啊，簡直係。 全嚟玩第一次個感覺係會將感官放大，普通一程車程變咗搭過山車飛出太空，好正。要定和一對情侶，應該係仔食興奮劑，女食鎮靜劑先過癮，哈哈哈。 哇！你啲諗法有啲問題喎、啊，點解女仔食興奮鎮靜劑呢？我明啦，嗱，從此咧推斷到咧，阿 Coven 咧，你係中意男上女下嘅，一定係。咁但我未必一定男上女下嘅，我就可能唔認同你嘅講法啦。我中意啲女人好瘋狂咁樣嘅，即好似 Flash Dance 裏面啲其中一個 dancer 咁樣。 Dilbert 偏頭痛，瞓咗陣，諗住今晚都係聽一陣。估唔到今晚嘅话题几有趣， 系咪听到大麻都即刻有嗰个镇痛嘅作用呢？啊，系你狂幻想佢，可能即系你个潜意识话俾你听，你好需要佢嘅时候，听都当食咗，劲、哦。如果有咁能力就发咗达啦，真系。 其实我听闻咧，CBD 即系唔 high 嗰只大麻嘅药咧，香港系买到 嘅，系嘛？ 嗯。 但系Ultraman 96咧，佢寄嚟香港俾人弹翻转头， 系咩？ 系啊，喂，不如咧， 我见到有人话有得卖啊，唔知见。 喂，不如你咧，用个求其樽，譬如可能当系军统驱风油个樽，咁你怼落去，你寄樽俾我睇下，寄唔寄到啊？做下实验。 唔好寄啦，寄咗嚟俾海关拉你。 G 女 Nicole， 我哋好多时不自知地精神紧张，而大麻系放松神经，而喊系因为嗰种自我防卫放松咗，所以平时压抑嘅情绪可以放翻出嚟。 嗱，不如我同阿神野猫呢啲咧一面倒赞成嘅咧，其实我就觉得即系大家度好似吹奏咁样，但我真系好想听到多啲反对或者另外一种声音。尤其是耶撚呢，即係唔好即係叫人哋講嘢，唔好叫人耶撚。尤其是虔誠嘅基督徒呢，唔知我有冇呢啲咁嘅網友呢，咁不如你講下你嘅經驗啦。即係嗱，你成日都聽到呢啲魔鬼送俾人類嘅嘢，即係所有負面嘢。因為我曾經我家姐有個教友個仔俾人踢咗出校，跟住嚟揾我，即係叫我开解下佢点条路俾佢，究竟佢好鍾意音乐，究竟点样可以喺音乐嗰度发展呢？咁样即係唔知点解无端弹咗个咁嘅 case 俾我喎，我又唔系专业人士。咁跟住呢，据我了解呢，倾下呢，佢唔肯讲点解俾人踢出校。咁呢，佢好乖仔嘅，同埋又几靓仔，又好斯文咁样。有啲咩会俾人踢出校呢？我估就估中咯，我哋食大麻呢咁样。我系啊，你点知我爸爸话俾人，我话冇，你唔好以为佢爆你嘢，但我觉得食大麻绝对唔系一件错嘅事。咁样开解完佢之后，我不知几开心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只不过系法律唔容许啫呢啲嘢，但系其实我唔觉得呢啲系错事咁样。即系佢净系听咗我咁样支持佢食大麻，即系唔系，即系我唔会怪佢食大麻系错嘅啊！佢都已经开心咗好多啦。咁但系当然啲耶撚咧，可能就系因为咁，包括佢喺学校都系耶撚学校咧。咁我觉得系。会影响咗人哋嘅心智同埋个学术嘅发展咯，即系如果为咗咁样而踢人出校，咁所以咧，我想听下咧一啲虔诚嘅基督徒咧，即系你讲出你负面嘅理由啊，你系咪听嘅牧师讲就当咗系真咧？你系咪听咗一啲主流嘅价值，觉得佢系错咧？咁即系可能有啲我哋真系未听过嘅，因为我哋一面倒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好希望嗰啲朋友会出句声。去即系讨论下究竟即系点解你哋觉得大麻系咁差咯？ Ultraman 少96好啊，省阵话被监制低，如有其他两心嘢 ，let me know。 OK 啊，喂 ，thank you 啊，喂，咁但系我讲到呢啲话题咧，哑晒咁，同埋今日嘅人数咧都唔系话高啊。剛才曾經試過呢就有150多人嘅， 大家已經跌到130多啦，係咪真係其實我頭先想去出聲嗰啲人已經頂唔順走咗咧？屌你班撲街隱君子！屌你地底泥，社會嘅渣滓， 食白粉噶啦就嚟咁。係 咯，食慣大麻，跟住食白粉噶啦。跟住本來坤女，跟住變咗強姦嘅啦，咁樣白飯又變咗海南雞飯嘅啦，咁樣啲戇鳩嗰啲人真係啊咁，我引人講嘢唔應該話人戇鳩嘅 ，sorry 啊。喂，真係冇人入嚟喎，咁點先？咁繼續吹奏啊，唔通？ 講第啲啦。 係啦，講下第二個話題啊。啊，講下今日咧，我點解會遲到咧？哇慘啦！而家要用個丹田嚟講嘢啦，因為個喉嚨咧開始擦擦地啊。 咁而家一點幾啦都。 因為我頭先咧，阿鬼好揾大聲嘅講嘢，佢一同另外一個人哇哈哈咁啊，我就啞咗，又要繼續講，又要好喉嚨痛。嗱，今日就好得意嘅，我正話咧就我本來今日咧就約咗張錦晴做啲嘢嘅，咁點解佢突然間有個通告咧，就變咗個分道揚镳？咁我又繼續做嗰樣嘢啦，咁佢又開工啦，咁咪約放工食飯咯。咁咧跟住咧，因為今日咧我就過咗灣仔，就主要咧就幫我監製同埋我自己買呢隻嘢，因為咧我哋上次遊行經過咧，見到啲幾抵喎，抵過 iHerbs 嗰啲咁樣，咁似乎買咗啦。但係當然有啲後悔啦。咁咧之後咧，我就去電腦場，咁咧就去行下，睇下有啲咩 accessories 可以買到啦。咁去298嘅，咁點知咧298嘅二樓咧，行到最骨頭路嗰度咧，突然間有個網友咧，即係我見到佢嗰種親切嘅笑容咧，我已經知道係咩人嚟㗎啦。咁雖然我咧老實講，我真係唔係好認得佢，因為話見過好多次。因為遊行場合都見過拍過照片和給個卡片我的，但可惜我真的不認得，我以為是林輝而已，只是因為他樣子像林輝，肥了一點點。跟著呢他花了很多篇幅的解釋，不好意思啊，真因為我呢就經常見到你呢，我就好像很熟悉一樣，但你未見過呢就有點尷尬，真的不好意思，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這樣。其實又不用對不起的，我都消化了這種感覺的了，原因就是好正路㗎嘛，因為你成日開個，即係如果你 subscribe 咗我嘅朋友呢，你開個電視就見到我喎，但我一世都可能未見過你㗎喎，咁呢樣就係咁㗎啦，即係 YouTube channel 就係咁樣㗎啦，咁即係以一個人就有10個人睇，咁你有9個都未見過㗎嘛，可能咁嘅時候呢就好好傾嘅，同佢呢就當然係好支持爭取民主公義㗎啦，因為呢都不停咁聽緊 D100 嘅，我聽到咁呢就好多謝嗰位朋友啦。咁佢即係如果大家呢想買電腦 accessories 呢，就上去打個招呼啦。咁呢佢就喺298嘅二樓嗰個賣相機鏡頭二手鏡頭嗰條行入到最入嗰間，佢揀啲貨都幾抵死㗎，例如有啲夾 iPhone 或者夾 iPad 嘅，你見到嗰個肥仔開倉嗰啲貨呢，見慣見熟都係嗰啲嘢，但佢嘅揀手貨呢就好特別，好唔同嘅。有樣嘢我都想買，不過冇曬貨，我又唔想要佢個 display 嗰、那個，因為佢揀啲嘢真係好精辟嘅。例如我瞓喺張床度，我又想用 iPad 嚟睇戲啊咁成咧，揸到隻手好攰噶嘛。咁咧有好多市面上我都夾住個床 pan 嗰啲咧，但我冇床 pan 咁夾邊度啫，冇嘢夾嘅完全，所以買嚟都冇用。咁但係嗰個咧有個好長嘅 stand， 即係落到地有個 base 嘅。即係好穩陣嘅，而有個突咗出嚟多角度嘅一個夾 iPad 嘅 device 咧，即係嘅架咧，哇！非常想買，因為點知冇現貨喎，即係得個 display 又比較舊少少，我又唔想買個舊嘢，因為咧嗰啲白色嘅膠咧擺得耐咧會變黃噶嘛，佢黃咗少少，佢平100蚊俾我都買翻個盞俾監製插嘅啫，咁所以冇買到咯。 沙门王讲大麻教坏细路，下次讲大麻即走。Hugh Grant， 如果大麻减到压， 咁政府嘅恐怖管治就相对比大麻抵消咗。 系啊， 人唔惊政府， 系啊， 咁政府咪要禁大麻喎。Angel 女，如果大麻在 HK 合法化就好啦，还可全面禁烟。因我食过，感觉非常正。 嗯、 Fox Marks 王不用怕，这里多老鬼。Hugeland 同你大麻揾到出路，唔使靠宗教。咁嘢捻梗系要反大麻啦。 啊、其实呢个有啲谬误嘅，佢哋无知啫。两个层面都系。阿苏伦咧就大麻教坏细路，下次讲大麻即走，但系讲埋今次先啦。咁我见到 Ice Wolf 咧就已经即走咗啦，因为咧可能老母咧一听到讲大麻，即刻熄咗个机，扑埋去，好似守龙门咁样，就即刻唔准睇，教坏人咁样，咁都唔奇嘅，因为 Ice Wolf 唔见咗啦，已经系咪？ 见咗啦，听翻。 OK， 咁咧即系正如头先啊，有人叫我喂，叫阿张锦晴啊、张瑞丽做嘉宾啦，佢梗系唔睬我啦，听日要见牙医一早咁样，所以唔嚟咯。咁咧就另外咧就阿 Hugeland 咧，其实佢讲大麻禁减啦，政府嘅恐怖管治相对下抵消咗，但系咁样其实冇坏噶。如果佢政府醒目咧，即系如果佢觉得自己管治唔好嘅话咧，佢应该令到大麻合法化。就令到大家咧，就好似菲律賓人咁樣，因為菲律賓嘅開心指數好高咧，就令到佢哋咧反政府嘅壓力就細咗好多啊。因為佢哋又中意彈琴唱歌啊咁樣，咁同埋佢哋一個禮拜出一次糧嘅，咁所以咧佢哋嗰個維穩策略啊非常之強嘅，因為天生中意音樂就係咁噶啦。咁所以咧，菲律賓雖然有民主選舉嘅政府咧，但係佢哋嘅政府嘅管治亦都好差嘅。咁呢個係。呢、这個消極嘅方法又令到嘅國民唔會咁反政府啦。咁另外你講緊如果香港政府咧真係想佢知道真係自己管治唔好嘅話咧，咁佢應該就會令到大麻合法化，就令到嗰啲憤青咧同埋一啲好反對政府嚟我呢啲咧，就因為咧覺得個人生咧有咗大麻之後咧就充滿色彩同埋有希望啲啊，即係唔會咁 depress 啊。咁係一個維穩嘅工具嚟嘅，即係佢唔咁樣做嘅原因咧。因為佢唔係想管好個政府，唔係想管好香港，同埋佢有個鬥爭嘅思維，就你啲越麻煩嘅人咧，我要你死得越慘，要你生活越差嚟同你作對而得到最大嘅滿足嘅，即係我講緊梁振英啊。咁但係佢有時遺留落嚟嘅嘢，同埋嗰啲大陸嘅政協打龍通嘅，而家逼到即係而家個政府都焗住要跟佢路嘅，咁我覺得係咁啦。即係我唔係 glorify 啊777，問題就係、是。我覺得佢相對咧個人係冇啊梁振英咁變態，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咧，邊個人坐呢個位置都撲街噶啦。咁 even 林鄭，我覺得佢相對冇咁變態，但係一樣要做啲變態嘢嘅。原因就係佢背後個大佬根本就係變態啊嘛。只不過梁振英同佢背後個大佬係好夾嘅，呢、這個唔夾嘅。咁當然梁振英做得唔辛苦，林鄭我睇得出佢做得好辛苦咯。咁所以。大麻合法化解決咗好多呢啲問題噶咯，已經你諗下雨傘嘅時候，如果派大麻咧，兩日就清咗場啦。屌你唔合法就真係笨柒啦，真係呢度多老鬼啊，所以唔使怕。我唔係怕，我就係好想嗰啲人嚟一齊喺度挑機一齊，因為越挑機就明白越多道理咁啊，互相你挑機嘅理由都唔係完全廢噶嘛，我相信咁所以。唔知点解真系冇人出声咯，屌，真系冇人啊！即系又变成呢、這个，即系九吹廿四，又变成一个围炉啦，冇意思。 Hugeland 同你大麻揾到出路，唔使靠宗教，咁嘢捻梗系要反大麻啦。 系，头先唔 记得讲呢啲。Gino 佢好耐之前我翻教会做崇拜，有条弟兄上台读经，将种大麻读错种大麻，我老母笑到飙眼水。The stranger in Canada kids should be in bed. How could they be rotten? Bullshit. Hugeland 共匪就系要你惊政府啊嘛。Dilbert 就好似由细到大都俾人灌输大陆嗰套历史，但未必个个都成功被洗脑，总有人会自己发掘历史嘅另一面。CY 控有道理。 CY 控你话咩有道理先？ 都係習慣啦，好似上面咁咧，成句 complete 咁講咧，譬如阿 moon 咁樣讀錯一個字，佢又成句咁講，就係好正路嘅喺呢度。原因就係咧，我以一對十咁樣，我 miss 咗十分鐘之前，我唔知你講個乜咧，咁所以你話有道理，你係邊咩有道理咧？請你説明啦。咁仲有係咯，由細到大俾人灌輸嗰套歷史，唉，我覺得中國真係冇得救啊，因為嗰啲人佢一出世又俾人哋灌輸一個好奇怪嘅價值觀啦，即係點解話奇怪呢？當然佢覺得其他西方國家或者相對文明嘅國家係奇怪，咁呢個誤會呢，就係、是、因為獨裁者啦，獨裁者就令到佢哋好不幸地要即係睇一睇樣板戲，連所有嘅有自由思考嘅空間都盡量剝削咗。咁而嗰啲人呢，就因為有錢而令到自己信心大增嘅，咁呢個就係世界嘅一個災難啦。點啊 ，Nana？ Nana 有鼻涕啊，喂，抹下鼻涕先啊嘛。搞掂，即刻唔叫啊！讀到邊度啊？ L 艾美係智利住咗一個月，覺得食大麻仲正常過食煙。我阿叔自己種，完全天然，顛覆一罐大麻直接破壞個腦。大麻係毒嘅諗法。主女 Nico 七婆係扯線公仔嚟。Hugland， 我唔出聲係因為探長講中我心聲。Blocksmark 轉話題啦。 點解轉話題啊？转系啊，头先讲到一半，又大家答咗，又继续。所以咧，我系随波逐流嘅人嚟嘅，即系大家讲啲嘢咯，我又唔记得咗自己想讲乜嘅。咁即系头先我想讲咧，今晚咧就原本约咗张 Sir 咧就食个饭嘅啫，咁跟住就翻屋企瞓噶啦。我要做节目噶，因为开咗成日工都攰。咁点知咧，我哋喺嗰间食嘢嘅餐厅门口啊撞到个鬼啊！即系我嗰个吹鸡片咧里面有个鬼啦，即系上嚟做嘉宾两次嘅鬼咧。咁啊，阿鬼仲系同埋两个朋友一齐，咁咧一个就见过，一个啱啱识嘅。咁嗰位新相识嘅朋友咧，哇！佢原来系做占星师嘅、哦，即系占星系一个嗱，大家听到占星以为星座啦，咁原来星座咧只不过其中一部分，而佢占星嘅范围包好阔嘅，即系黄道十二宫啊，全部嘢都有关嘅。咁要识好多历史啦，识心理学啦。仲要識埋一啲邏輯嘅諗法啦，咁樣即係我覺得都幾啱我嘅喎。我想學，我頭先同佢拜師咧，唔知點解耍耍下耍咗冇收我咯。我想跟佢學，即係想揾佢做我老師，想因為我想學下呢方面嘅嘢，因為涉獵啲唔同嘅嘢，即係嚟滿足我好奇心。咁但係曲線咁樣覺得我唔啱啊，唔知點解，即係唔知啊，即係總之冇正經咁樣。话诶、哎、好啊好啊跟我学啊咁样冇咯，可能唔系教开人啦，咁啊唔紧要啦，下次熟啲先啦。咁咧，我都几想揾佢做嘉宾嘅，因为咧佢同我年纪相约啦，可能细我少少啦。咁另外就仲有佢系中学时代咧听嘅音乐啦，读嘅学校啦，嗰种学校嘅文化啦，甚至乎当时兴逢啲咩机啊，完全大家即系。一講好似全部都有好多同感咁嘅，同埋對政治啦，對社運唔係即係對呢個社會嘅睇法啦，即係大家都好接近嘅，即係甚至乎有啲更加熟嘅朋友咧，都冇咁多嘢係大家都好認同嘅。最難得咧，即係覺得黃毓民啊真係鬼嚟嘅咁樣，哇呢樣啱傾喎真係。因为有时出好多困一啲朋友呢，佢话自己係黄师奶呢，但係都要搵好嘢咁样㗎嘛。咁但係佢竟然即係人老精鬼老靈咁解啦。即係我哋呢年纪呢即係呃唔到我哋㗎嘛大佬。即係好似我哋咁年纪呢仲掰黄毓民嗰啲呢即係要睇医生㗎啦嗰啲。一係就退化，一係就本身就智能有问题咁样。智力有问题咁样。咁所以今晚头先嗰個犯罪，跟住就走去飲杯咖啡咁樣，即係嗰個過程係非常之興奮嘅。 咁啊令到我唔記得咗 live， 又唔記得咗星期四啊。咁啊係嗰位朋友提我，乜你今晚唔係要做 live 嘅咩？咦係星期四喎，仆街咁樣。咁所以咧就即刻拍個吹雞文咯。 Dilbert 南美嗰邊好似會用 Oakleaf 對抗高山症狀。 乜高山症有嘢對抗到嘅咩？我真係唔知道、我就係知聞嗰啲氧氣嘅啫。因為南美都歷史悠久啊，即係佢哋好多高山啦，尤其是即係成個落基山脈以南一路伸延落去，即係都即係個火山嘅地帶。咁嗰度嗰啲，即係我聽阿陶傑講啫，佢去 Machu Picchu 啊。又高山症又個人懵咗咁成，咁都其實我都好熬底嘅。雖然我好想去嗰啲地方啊，因為充滿靈氣噶嘛，大佬。喂，你咁多年前已經有咁高嘅文化水平，即係好想睇曬呢啲嘢咯。但係我諗有生之年我未必睇得到睇得曬，因為除咗嗰啲著名嘅秘魯嘅景點啦，同埋有好多俄羅斯境內咧，而家開放咗有甚至乎有啲名都暗唔出嘅地方咧。佢哋有啲古蹟同埋有啲嗰啲史前嘅文化嘅遺跡咧，亦都有好有好有睇嘅價值嘅，甚至乎有個叫做喺南美中美洲有個地方叫做唔係中美歐洲以南，即係南歐嘅地方叫馬爾他，係一個島嚟嘅，定係北非啦，即係總之中間嘅海峽裡面啦。哇！嗰啲古蹟都非常之勁嘅。以我所知咧，嗰度咧有成個石建築群咧，裡面已經有一個處女產子嘅一個雕像嘅，好出名嘅。咁但係即係當然佢哋拜嘅神就唔係上帝啦。咁但係嗰個像咧個歷史咧有成五千年嘅啦。咁但係耶穌出世咧都係二千年多啲嘅啫。咁樣咁點嗰啲？啲橋咁熟嘅咧，即係點解有啲橋咁巧合咧？佢耶穌又係咁樣處女產子嘅咧，咁樣可能喺古代咧呢個情況有普及都唔定嘅。咁但係我當時見到梗係唔係咁諗啦，我就覺得要咁話抄橋，根本基督教之前有聖經之前，根本人係信緊第啲教，咁只不過係因為教廷要將佢重新 marketing 成個宗教，先至咩都立曬落自己，因為以前有占星啦，有睇天文啦，即係但係而家啲耶撚咧死口都唔認㗎喎，即係十字架點解會係十字架呢？而有個圈嘅十字架係點解呢？即係嗰個有個名嘅唔知叫咩十字架，即係嗰個十字幾角咧都突咗一個邊出嚟，即係係一個圓圈咁樣，中間有十字架一個，全部都係啲天文現象嚟㗎嘛。咁但係佢哋好似唔知咁㗎喎，即係同埋耶穌卅歲之後去一邊咧。同埋三十歲之前又去一邊咧，完全就唔講嘅，即係聖經唔講，我當冇發生過。即係八萬五冇講就等於唔實行咁樣嘅啫，一樣嘅啫。咁所以咧，啲咁嘅宗教咧，即係千瘡百孔咧，真係唔係為咗愛咧，就為咗就點會信咧？係咪先？即係感受到愛嘅人咧，就會信咯。但係一啲生活喺痛苦之中，我感受唔到愛嘅人咧，根本就唔會信神咯。我覺得真係。咁當然有啲有着數啦，即係例如我爸爸咁樣，佢翻教會嘅得一個理由嘅啫，因為喪禮又唔使破地獄，咁慳翻好多錢咁樣。嗱，呢啲咪果斷咯，呢啲咪醒目嘅教徒咯。 偉信和哀，今日先啱啱有朋友響度歌頌黃毓民，都唔知點答佢。 咩年紀先？ 佢Coakleaf係印加嘅原住民草藥，如果對付高山症係唔會就咁吸食，而係煮草藥茶飲。时歪控，我冇话唔教你占星啊，有 机 会了解多啲。今晚好开心，认识到你。 喂 ，thank you 啊，果然你喺度听。喂，你翻咗屋企未咧 ？Leaf 会加落茶度饮，当然唔系提炼过。El Nami 神野猫传宗，萨林换石像都知佢系处女。 唔系，因为成个古仔嚟嘅，即系嗰个石像有个 description， 因为成个石建筑群咧都有嗰个古仔嚟嘅。咁我觉得咧，大量嘅圣经故事咧都系嚟自比耶稣出世之前更加耐嘅时候应有嘅古仔咧，即系你问佢系咪抄啊，佢梗系唔会认啦。咁啊，咁唯有一个解释咧就系、是，以前啲人普遍都系咁样嘅，即系好似圣经故事嘅情况好普遍嘅咁样。例如咧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啦，又例如咧会喺水上面行啊咁样。我谂古代咧经常发生嘅，即系为咗即系令到圣经合理化咧就系、是。好啊。 哇，原来头先嗰个朋友有听 live 啊。喂，尖尖，尖尖嚟，怕丑啊？呢只咧，表面睇好似 Nana 咁嘅，其实佢系尖尖嚟嘅。咁咧，佢嘅分别咧就系 Nana 嘅面尖，佢嘅面好扁。喂，做咩唔望镜头啊？呢度，尖尖。咁咧，佢咧半夜咧，当你矮过佢嘅时候咧，因为你瞓低咗，佢高啲啊嘛。咁佢会走埋嚟咧，系咁搵个头咁样撞你啊，咁样好鬼 cute 嘅。咁佢隻眼咧冇 Nana 咁大嘅，其實佢冇 Nana 咁靚嘅，但只不過咧佢好即係對人係好温柔啦，同埋好。 你請我 食啊！好，想走啊！喂，食雞，雞嚟嘅喎，喂，哇！即刻唔走啊，醒爬，哇 ！Trico 都嚟埋，食啊！ 人食嘢，貓食啦。 哇！佢好咩喎？好積極嘅喎。 尖尖。 今日咧表演喂貓啊 ，Nana。Nana Chaco， 哇，尖尖好食得噶喎，哇，追食喎，仲要， 佢好 为 食噶， 系咯，喂，你唔好遮镜头得唔得啊？尖尖呢度，哇，口水多到好乸渣啊佢，哎呀哇，哇哇哇，有啲危险啦，开始佢好癫啦，系咁吸，系咁吸咯，够啦，你继续，我洗手 ，sorry。我洗下手先，哇！成口都係口水，個 Chaco 冇食過。哇！好瘋狂啊佢。 冇啦，尖尖。哎呀！ 喂 ，CY 空即系坐完啦，咁咧就其实咧，我好想揾佢做 live 嘅原因咧，就系、是、咧我哋即系我哋啲老嘢咧，定讲怀旧嘢噶啦。因为咧头先咧阿鬼咧就咩都认自己劲嘅，咁佢话自己咧唔知读过七间学校，俾人踢出校，咁佢七间我都唔找，有五间咯。咁原来阿 CY 咧都系读过好多间学校嘅，因为都成日转校嘅。即系我哋呢啲咧学业不成嗰啲人咧，即系都有个共通点嘅，就可能中意认叻啦，好似阿鬼咁样。咁但阿鬼读过几间学校咧，即系同我同阿 CY 比就冇得比嘅。原因就系咧，我哋个学校咧，真系全部都劲嘢嚟嘅，即系黑社会嘅温床啦、鱼蛋妹、古惑仔咩都齐嘅。但阿鬼嗰啲你话成日打交就为劲咧，打交只系牛精嘅层面啫，就未去到劲嘅层面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倾学校风云咧，我一定会揾阿。CY 咯，因为即系大家都有翻咁上下，例如佢好似读个格子啊，有冇记错啊？威灵顿啊，利马窦啊，迪里亚咁嗰啲劲好多噶嘛，我就都唔少嘢，我读过圣路加啦，一间就已经顶四间啦，但系利马窦我都读过嘅，咁啊 CY 都读过利马窦一年，但我两日都顶唔顺啊，因为超级暴力，恐怖校园啊，简直系，咁所以咧，净系讲呢啲啊，我谂有排讲啊，真系，因为即系大家个校风唔同咧，但系。大家兴嘅潮流听嘅歌咧，即系我哋嗰学校咧，即系点样同阿鬼有得分嘢咧？因为阿鬼啲同学咧，顶笼听下郑少秋啊，听下郑锦昌啊，系喎、啊，鬼应该听咩咧？ 佢唔系，佢就唔知、 啊。阿鬼咧就应该听。 好细啫嘛，鬼。 系系，谂下先，佢应该听嗰阵时系咩电视剧主题曲咧？ 嗰時係咪嗰啲九十年代應該 係 嗰啲郭富城、劉德華嗰啲 啊？係咯，佢可能聽咩烏爸爸嘅就諗都係烏爸爸定唔知乜嗰啲老土嘢嘅啫。但係我哋嗰陣時咧，哇！我講 Versace 咧，啲人冇乜人識嘅，多數都係識 Duran Duran 啊，同埋嗰啲 Spandau Ballet 啊嗰啲嘅啫嘛。喂，但係 Versace 都識咧，又識得欣賞啊，真係好難嘅。因為 Versace 咧，除咗啲歌前衛冷門，仲有佢哋個 visual art 咧都好好嘅，即係。嗰陣時已經有彩繪啦，英國咁彩繪咧唔係亂咁畫喎，係畫啲陰影啊，即係畫即係彩繪。當然你話中國人都有大花面啦、啊， 咁中國人嘅大花面係表達佢嘅兇神惡煞啊，同埋霸氣啊。咁但係 Versace 嗰啲嘅彩繪咧，即係充滿後現代噶嘛，真係即係講呢個冇得輸嘅，真係即係描述啲陰影啊，描述個面型啊，同埋啲眼神嘅，即係兩種唔同嘅 art 嚟嘅。咁真係勁好多嘅，真係大佬嗰陣時 Culture Club 啊，嗰啲音樂咧真係好正噶嘛。咁所以即係有啲偈傾，有啲共鳴嘅地方。 Tiffany 病性路家时坏红哈哈啲由大都翻学伟信王威灵顿同利马窦好劲， 冇错。 进界地理话我细个嗰个年代好劲噶个朵。 其实咧，我转两间学校咧，都有个好 close 嘅朋友都死咗。一个咧就读紧中二啫嘛，揸大胆车炒车死都够胆死。另外一个咧就系黑底啦，当然就陪人哋去讲数。俾人善中伏，我睇《东方日报》咧描写佢个死法咧，直头好似睇紧武侠片咁嘅，即系话咧，当阿全进入牛津道唔知几号嘅大球场嘅时候，一份腥风就已经扑面啦。咁之后咧入到去，二话不说就拎起三角锉同菜刀向阿全劈去咁样。哇！屌，讲到好似Jungle 嗰啲戏咁啊，即系 Tarantino 嗰啲戏。即係牛仔片咁啊！屌真係離曬譜，好似現場睇到咁嘅。咁嗰陣時咧，每日翻學咧都係生活喺惶恐之中嘅。原因咧就係第一日翻學嘅時候咧，坐隔離嗰個有叫阿堅咧，都好斯文嘅四眼仔嚟嘅。但係咧，即係過咗小息之後咧，屌老味覆佢桌，屌老味咩叫覆桌我都唔知道，都未聽過呢個 term， 成鼻都係鼻血咁樣。阿堅係一個四眼仔斯文嘅，點原來又同隔離嗰個有啲牙齒印啦，原因就係個堂口唔知咩撚嘢，你老福大曬啊咁樣嗌佢兩句呢啲咧，就打起上嚟啦！哇！我自從喺利馬竇俾人插咗兩嘢原子筆插落啲皮膚度入咗去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哇呢間應該冇咁離譜啩，但係點知雖然啲離譜唔係降喺我身上，但我見到阿曹皮堅咧，即係一個四眼仔斯斯文文俾人打到爆曬光咧，我即刻想走噶啦，但係。我再轉校轉唔到咯，因為連威靈頓都唔收我當時。咁去到聖路加嘅時候咧，咁唯有諗下用咩辦法能夠令到我繼續喺度生存得離開惶恐啦。咁於是乎咧，我就帶咗一啲成人嘅雜誌咧，就搦嗰啲好惡嗰啲，就定期俾佢哋睇下啲車主雜誌啊。即係我哋邊有錢買車啫，未夠車牌咁嘅成人雜誌咯。咁咧令到佢哋啊建立咗個關係咧，原來即係透過一個大家好輕鬆舒服嘅方法咧，講下啲車啊，又我梗係識啦呢部咩 DOHC， 你知點解啊？就 Double Overhead Cam 咁樣，哇！呢啲都識喎，大家讀緊中二三咁樣，咁好勁噶嘛，咁所以咧建立咗一啲朋友啦，咁樣，咁咧就於是乎咧啲朋友即係明黑社會，但係佢唔恰你已經差好遠噶啦嘛，咁所以咧就我覺得雖然係生活喺惶恐之中咧，但係都幾開心嘅，讀緊學校。又學識好多人際關係點樣溝通可以生存到啊，又建立到另外一啲友誼啊咁樣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我雖然我讀中一嘅時候咧，我係讀會基書院，係一間好乖、好基督教、好成績都唔差嘅學校嘅。咁但係我讀呢啲學校咧，我覺得實在唔能夠有咩得著啊，因為佢都因循啦。即係信耶穌啦，即係不問邏輯，就只信只有信仰，就係、是、信者得救呢啲，即係完全唔啱我呢啲咁好奇嘅人嘅生活嘅。咁但係反而我讀咗一間衰過 Band Five 嘅聖路加飛仔學校咧，我覺得得著仲多啊！其實最主要嘅得著咧，就係啲女真係好正嘅，嗰啲女啲裙又短啦，又識得打扮啦，又識得夾啲粟米啦。又化妝啦，喂！突然間由一間鄉下婆嘅女同學變成一扎喺廳做嘅女同學，哇！你諗下幾開心啊！咁點知嗰女當然喺廳做啦，第時咁，但係咧原來咧嗰班女咧，即係你有時同佢傾多幾句，你想認識佢多啲，想約佢出街咧，但係好高竇約佢唔到嘅，即係約都約唔到啊！直頭放學，啜一聲走咗咧，係未試過學校之外見到佢。咁後來我讀到中四，我先知咧。然后那班女呢是犯了事入了女童院的同学来的。 咁到時都要翻入去，如果唔係俾人通緝嘅。咁跟住知道咗之後咧，就問佢：喂，其實你衰咩啊？以前咁咧，一個老人勒索，一個懟冧咗老豆咁嗰啲咧，哇！即係直頭知道就溝都唔想，唔夠膽溝啊！咁所以咧，你一間咁嘅聖路加書院裏面學識到，即係係呢個等於啲人考 mob 咁咧，即係未考試要考啲考試嘅試題。即係你未出到社會做嘢咧，你都見到一班未來嘅魚蛋妹啊，未來嘅毒梟，即係咁樣。一间咁嘅学校咧，我真系死而无憾咯！即系一间咁嘅学校收你嗰200几蚊学费，我觉得佢嘅教育嘅内容咧系好过你出嚟社会做嘢3年或者5年嘅光景而见识到嘅嘢，真系好唔同咯。咁当然我亦都同时都丧失咗好多，真系做一个乖学生有一个好好成绩嘅机会。咁即系好唔好成绩，同埋你出嚟做嘢咧。我覺得同社會地位有關之餘咧，喺你生存嘅空間係實在太大分別啦。即係你讀非洲學校學識嘅嘢，學識嘅人情世故，學識嘅眉頭眼額，學識嘅經濟運作，係完全係已經等於出去做咗嘢咁。咁所以即係無憾啦。總之， Why Lam Jeffy Wong 就好似 David Bowie 咁啦，彩绘 Gilbert 我同北牙区同校，不过佢早我30年读书，冇嘢趣，哇哈哈哈！ 你都澳门人嚟噶？ 哈哈哈！沙林旺车主，老爷车扎挂，是歪控利用文化交流软化黑社会，好嘢！韦信旺威灵顿会唔收假咩咯？韦信旺传统学校啲校规好严吗？正常人都变村姑啦，行行今晚又大麻又黑社会，唔怪得个细路走咗。 系啦，个细路个妈妈就掹咗电添啦，佢听到咁样，咁咧就头先阿 C Y 又听到同佢倾到一半，可惜咧就要赶时间走啦。咁而家好彩咧，佢系喺度咧就可以大家倾埋嗰一半啦。咁咧即系头先我都有讲咧，即系用文化同黑社会交流，就不单止嗰本车主杂志。咁之後我讀到中三嘅時候咧，我就跟咗一個同學去佢個鄰居，即係個鄰居咧嘅男朋友嘅夾 band 嘅。咁咧我聽到呢個消息咧，哇好開心啊！我又去得唔得啊？咁樣咧，佢又好大方咁帶咗我去夾 band， 即係去睇人哋夾 band。咁咧嗰陣時啊，翻學校咧，我哋帶個我曾經帶個電子琴翻去玩。咁咧我有一對聽到音嘅耳仔啦，即係我能夠聽完之後咧，我默翻啲嘢出嚟，雖然唔能夠100%。咁但係咧，我有呢個能力嘅，咁我就識彈啲普通嘅 chord 啦，咁甚至乎睇下啲歌書都識得，即係有個 sense 知道咧彈嗰個 chord 係夾邊隻歌，即係因為以前咩都冇，又冇正統學過音樂咧，就算學 classical 咧都未必有呢個能力嘅，咁所以咧我就自學咧就能夠有個基礎夾到 band 啦，咁點知識咗嗰個哥哥之後咧，佢就成為一個啟蒙嘅老師，因為佢瞬間嘅時候咧中三至中四咧就。教識了好多，教我聽歌啦，教好多我都唔係我個年代嘅歌啦 ，Deep Purple， 咁我細個聽過啫，但係嗰啲 side track 我唔會聽過噶嘛，咁咧同埋介紹好多 Led Zeppelin， 我完全未聽過嘅，咁啊甚至乎教我點樣分辨啊 ，Rod Stewart 喺美國同喺英國揾唔同 musician 而出嗰個碟，換咗監製有啲咩分別啊？因為去咗呢度咧就 rock 啲啊，就注重喺吉他多啲啊。喺英國嘅時候咧，就注重啲 chords 嗰啲創作多啲啊，同埋把聲就適合唱啲個 range 有幾闊啊，即係留意到呢啲好多嘅音樂嘅嘢啦。咁好多謝佢啦。咁嗰位同學咧就即係介紹咗俾佢識之後咧，咁佢知我識彈琴嘅時候，即係識彈少少咧，佢亦都唔介意我加入佢嘅 band， 因為佢嗰個琴佬啱啱就唔想玩，咁我頂咗啦咁樣。咁頂咗我哋 band 之後咧，正式咧同啲大哥哥大我十幾年嘅人夾 band 啦，咁都係夾啲 cover 嘢嘅，就咁識咗之後咧，咁我就將呢個風氣咧就帶翻學校，就溜埋我啲同輩嘅同學仔又夾翻隊 band。咁嘅時候咧夾 band 比賽練歌嘅時候，因為學校有個天才表演定唔知咩校際唔知咩比賽咁樣，我就咧組咗隊 band 咧就去參加。咁咧喺練歌嘅時候咧，咁同曾經有個要喊打我嘅黑社會分子咧， 佢係拎啲吉他翻嚟彈喎，點知咧就喺同一個班房 jam 咗一陣，咁啊哇屌！原來大家因為音樂，大家有共同嘅語言之後咧，咁竟然 friend 咗。咁嗰條友咧哨牙嘅，記得佢會樣衰下嘅。咁咧佢咧就曾經咧就兇我，就喊打我。咁於是乎咧我就拖馬啦，叫我啲比較有啲家族黑社會背景嘅同學咧，就走去打翻佢咁樣。咁點知咧俾打佢嗰個友知我同佢夾 band friend 咗咧，其實冇乜夾啊，喺個班房 jam 咗一陣嘅，俾佢屌鳩我話：屌你，我幫你打人，屌你同人夾 band friend 撚過打 band 咁樣。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啊，咁啊夾 band 嘅就唔記得咗噶啦，咁樣即係有單咁嘅事發生咗，所以咧都我覺得頭先阿 CY 講咧，真係你包裝得非常之好啊，你用文化交流軟化黑社會。呢、这個話題都幾好，即係呢個經歷都唔錯嘅，真係即係遠，即係正如食大麻啫嘛，食大麻就好太平，又唔會打交嘅。我從來未見過食大麻嘅人打交嘅。 Frank 珠講打交大同最用武，進階感探長，仲有武同中學啲同學。 梗係有啦。 The Strange in Canada， 我在網台都學會好嘢 about Hong Kong people、啊。Why Lam Jeffy 黃佐敦道博允中學， 博允都勁啊，冇錯。 Frank 珠夠九大同打，大同勇士可以一打三。 大同你係咪你除咗接觸過大同之外，仲有接觸過邊啲咧？我想問。因为如果不是很难说他最好打的嘛，是不是？那你没有转过几次校，你真的很难比较的。 时歪控北稳中学，一日三小交，三日一大交，好热闹。 但是圣老家呢就一年死一件，一是劈死，一是意外。试过校园里面都有人死过，就是呢因为我们是一些商业大厦改建的中学来的。因为七八十年代起的所謂洋樓呢，他很喜歡鋪紙皮石的，那紙皮石呢就是一粒大概半寸一粒的紙皮石啦，那灰色的通常都有些深綠色或者深藍色的紋呢點點點點點在那裡，那整幅的樓梯梯間的牆呢都是鋪紙皮石的，但是紙皮石的角呢是很鋭利很尖的，就是紙皮石的牆角啊，即係假如成個牆角鋪紙皮石嘅話，你摸落去都已經硬㗎啦。咁呢我聽啲師兄講呢，就話有一個黑社會嘅家法咁樣，就係、是、呢兩條友稱起一個同學呢就飛落樓梯。咁點知呢佢唔知啲角度，一個大力一個細力呢，就飛落去樓梯嗰下就撞到落個牆角嗰度，咁咪現場死 Q 咗嘅，即係成地都係血嘅。嘩，諗下聖路加呢啲佢可能真係唔夠大同啲好打嘅，咁但係一年死一個囉，我喺度讀幾年都聽聞死咗三個囉。咁當然真真正正識嘅其中一個囉，就係唔喺學校嘅，係出去劈友俾人劈死嘅。咁好可惜啦，咁後生即係書都未讀完就喪咗命咁樣。咁我真係唔係光做黑社會啦，即係覺得呢啲咁嘅九年嘅歲月呢，即係人人都即係有啲好唔同嘅經歷嘅。咁我覺得我哋呢啲比較極端嘅經歷呢，對一啲乖乖女啊、乖乖仔啊，即係或者讀啲教會學校嗰啲，真係聽落去都覺得我吹水啊！咁啊，即係我成日講我啲學校嘅生活呢，都俾人覺得吹水嘅時候，當我撞到阿 CY 嘅時候呢，哼，竟然佢真係完全係明嘅，咁所以呢好難得啦，所以頭先就傾到唔想走咯。博允我都聽聞㗎啦，因為我同仲有間諾貝爾叫做，唔知大家知唔知呢，都係啲勁嘢嚟 㗎。偉信網友會願意玩學校啲天才表演嘅，證明佢哋就算係黑社會都有小朋友嘅一面。紅紅你哋啲中學時代好刺激，我中學時代換到撲街安九十搞咗五年Why Lam Jeffy 黃姓盧家個訓導主任過花名叫河馬？ 唔係喎，我認識個訓導主任叫大鼻佬喎、叫河馬咩？我同你唔係同屆啫，但係冇理由你唔係同一個訓導主任㗎，是不是上下就班不同呢？一个大鼻佬，一个郭吾欣，校长就叫 Bony M 咁样咯，即系个都是超级巨星嚟噶。我哋啲训导主任啊，仲有一个教体育嘅叫大学佬，成班人喺度武警。 Gilbert 未转过校，读书嗰阵间学校又好和平，冇机会感受到。 即系其实咧，我头先所讲咧，即系我唔系好 proud 我读呢个学校，即系只不过咧苦中作乐，即系啲咁恶劣嘅环境咧，里面学业就学唔到噶啦，因为师资咧好都冇用，因为咧啲学生空，啲老师空到教唔到书啦。咁咧就好多人都自暴自弃啦，咁损失咗啲学习嘅机会啦，但系就并冇损失个光阴啦，因为你喺学校有啲咩遭遇，有啲咩发勤唔勤力咁样，你将来喺个社会度咪要承受翻你嗰啲放任同自由咯，同埋你选择或者你嘅输在起跑线嘅后果咯，即系呢个。我哋幾十歲嘅消化咗啦，即係唔會擺喺心度，因為我間學校太渣，或者間學校好叻咁樣。因為我有時都幾羨慕嗰啲人咧，出嚟社會做嘢咧，鬥叻嘅間學校。即係我有邊間讀喺邊間畢業，因為我曾經做過一份工係唔適合我做嘅工咧，我就喺 Time Magazine 嗰度做過 sales 嘅。咁當時咧就賣細路仔書，即係佢讀得咁渣，讀書咁撚渣嘅人咧，走去賣書係咪好諷刺先？咁當然呢份工我做咗兩三個月就冇做啦。咁咧。我嗰班，因為佢一期期啲新人咧就會有 party 嘅，咁咧就當係遊花園，等大家認識一下啲新嚟嘅，有啲做 sales， 有啲做另外一啲嘢嘅。咁咧我入去嗰班咧，全部學歷好高，全部喺外國讀大學嘅。咁佢哋咧成日都講即係成日都 proud of 自己咧嗰間大學係邊度啊，讀咩大學啊咁樣。咁咧俾人問我咧，我當然冇讀過大學就嚇嚇啦。咁我咧就問我讀邊間。咁咧，我讀聖 Lucas 咯，咁佢噏得出嘅喎，佢話唔知邊個棍有個聖 Lucas 咁樣，我話唔係啊，中學就咁樣，佢唔緊要啊，中學都即係佢哋嗰啲左膠咧，即係就唔會恥笑我讀書唔得嘅，咁但係當然你做過一排，知道佢埋啲咩堆啦，完全唔會同你玩啊，傾偈都唔傾啊，放工食飯都唔會陪你玩啊咁嗰啲咯，咁我社會就係咁噶啦，咁我好早已經消化咗呢啲現象啦。咁即係冇得好講㗎，咁人哋真係覺得同你冇話題㗎嘛咁樣囉。咁但係而家呢有咗網絡之後呢，即係早排尤其是社運嘅時候就識到好多讀好多書嘅人嘅。咁我以為呢即係大家同仇敵忾啦，大家都反政府，即係不滿政府而又係偏向民主自由㗎呢。咁但係去到冇事發生嘅時候呢，佢哋會一樣係會好介意啲人讀得書少啦。即係上次都講過，即係就係話有啲人唔信疫苗嘅，就話人哋讀得書少，即係好似師奶咁樣冇常識無知，因為人哋咧個疫苗咧透過好多醫生啊好多研究咧，你完全都覺得人哋啲研究即係抹殺咗佢哋嘅研究結果，就一方面咧就淨係話疫苗係對人有害嘅，咁樣即係佢哋你嘅睇法，你信就你信啦，你覺得。有咁嘅一面，即係人哋做咗好多研究，但係完全冇講個藥廠點解要咁樣做啦。咁當然，即係一啲人唔信，亦都佢有個理由噶嘛。咁於是乎咧，嗰班地位比較高嘅社會地位比較高嘅，譬如做醫生啊，做一啲教授啊，嗰班以前明明同你一齊遊行、一齊嗌口號嘅一班同仇敵忾嘅人咧，就突然間去到嗰啲位咧，就突然間分咗。啊，你啲師奶咁樣，屌，完全唔撚識嘢嘅阿叔，即係去到嗰啲位咧，就識得分，即係佢哋就變翻佢哋嘅本質嘅。咁所以話，即係我哋呢啲經歷過咁多唔同人嘅經歷咧，我哋會即係得淡笑啊。咁但係我見到好多人咧喺呢啲網上溝通嘅時候咧，譬如有條友俾人話佢五歲都小學都未讀完，即係個智商等於五歲咁樣。嗰啲人又已經好嬲啊！朋友冇得做啊，甚至乎有啲咧自己讀過大學嘅，又參加過咩辯論會嗰啲咧，即係聽到人哋同佢嘅政見唔同咧，或者個意見唔同咧，就會出口傷人啊，就話人哋幼稚啊、無知師奶啊咁樣。即係我真係得啖笑啊！即係讀得咁多書嘅話，咁你淨係識得攻擊一啲比你讀得書少嗰啲嘢，我你都好可憐喎、啊！即係你嘅價值就係咁樣嘅咋嗰啲人。不过唔紧要啦，可怜都系咁样过活嘅。我而家读埋呢度先。 Gilbert 未转过校，读书嗰阵间学校又好和平，冇机会感受到。韦信换活探长仲记得中学 Dennis 嘅名，是 Y 控试过有同学上堂去厕所食大麻，翻来成身大麻味。阿Sir闹佢仲系咁笑， 知你唔 通阿Sir闹佢，扑街仔唔叫我，是 Y 控哈哈。 其中咧有个代咗几个月课嘅阿 Sir 咧。佢喺加拿大翻嚟嘅，咁咧嗰个阿 Sir 咧，佢个花朵叫飞碟啊，因为个发型咧电晒发咁样，即系飞碟型咁样，同埋成日笑笑口咁样咧，好 peaceful 嘅个人。咁咧就同我哋好 friend 嘅，因为咧佢教书，即系佢英文好叻，因为加拿大人嚟噶嘛，我谂佢系竹星仔嚟嘅。咁咧就课余嘅时候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加拿大嘅经验咧。咁我係相當尊重佢啦，即係阿 Sir 唔係永遠要板你塊面，同埋一定要德育課程嘅。咁佢講咗好多佢中學時代俾我聽，就是、例如咧，佢陪啲師兄去叫雞，又講埋俾我聽啦；食大麻講埋俾我聽啦。咁即係所以咧，即係嗰阿 Sir 嚟翻學咧，我哋成個班房咧，不單止冇暴力，不單止即係聽佢講嘢，仲要我哋唔會恰佢。因为其实圣路加啲学生恰阿 Sir 好普遍嘅，即系喐啲咧，收皮啦你，屌你老尾咁样，吵捻住阿叔瞓觉咁样，佢又收皮噶咯，真系。但系嗰位阿 Sir 咧，即系大家都好尊重佢嘅，因为佢真系当我哋系人咯，佢当我哋系朋友咯。即系你又佢又肯讲一啲佢嘅阴暗面俾我哋听，当然佢成日都戴头盔啦，嗱咁又错噶，不过咧边个年轻嘅时候冇轻狂过啊？咁样成日都咁样话俾我听，咁我哋好中意佢嘅。可惜佢系代课咁样，咁于是乎另外一位阿 Sir 咧叫波吉嘅，咁咧就佢有鹌鹑嘅，佢就系成日都俾人收皮啦，唱乜捻嘢歌，带啲吉他翻去弹。嗱、今日咧就咧弹首歌俾大家听，因为我近来发现咗首歌好听咁样，跟住嗰啲学生收皮啦，唱乜捻嘢啊？咁样即系咁样对待嘅。咁因為咧，我哋嗰班冇咁樣對過佢，但我有個 band 友咧係佢嘅學生嚟嘅咁樣。咁咧嗰個阿 Sir 咧點解專登講佢咧？因為咧佢有一次喺我搞嘅音樂會裏面咧，咁有條友熟口熟面、杜及華嘅細眼仔，剪曬冬菇頭咁樣冷 Q 咁樣。咁你係一個叔嚟嘅，咁咧佢望住我牛咁眼咁樣，咁咧跟住我問佢：咦，好熟口面喎、哦？跟住話你唔認得我啊！我係可 Sir 啊，定唔知咩啊？波吉叫咩？可 Sir？ 咦，我係喎，點解你嚟玩嘅？我一早已經知道你啦。我啲朋友都係玩呢隊 band 嘅，咁我哋有幾個吉他手輪流咁玩，邊個得閒邊個玩嘅。咁樣相應翻咧，同阿波吉，阿波吉就同我講咗幾句説話，都幾好，我記到而家。佢話：哇，你啊，見到你咁樣，我都好開心，因為咧，即係我哋嗰間學校咧，唔係做古惑仔就。放數啊，或者做髮型師啊，做雞啊，做魚蛋妹咁樣，哇！你竟然有興趣搞音樂嘢，我真係好開心啊！咁我最後一次見佢啦，冇抄牌，因為我鬼咁忙啦。咁我覺得嗰次經歷咧，就見到即係以前喺學校咧，同阿 Sir 個距離好遠嘅，因為佢哋大過我哋十年八年咁樣。但係當我搞 show 而佢嚟撐場玩其中一隊 band 咧，我覺得哇！即係其實我都好開心咯嗰次。咁所以咧，即係我嘅中學就係咁樣度過啊，連啲阿 Sir 咧。都有一個特別嘅經歷啦。我諗佢作為一個老師，佢講俾佢同事聽咧，我覺得對佢嚟講係個黑歷史嚟嘅，完全係。因為做阿 Sir 咧，即係中國人成日講尊師重道咧，但係聖路加嘅 Sir 咧要咁樣對待，即係有咁嘅遭遇嘅。即係例如我即係同另外一條友咧，就成日都。單單打打冇人一句鬥快轉數，即係八十年代咧，兄弟期明妙咁復星咧，就影響到嗰一代嘅後生仔咧，就好似套戲咁，期明妙咁復星嗰類戲咧嘅特色咧就係佢成晚，即係個製作人度咗個橋，度咗成晚不停咁寫 get， 咁咧佢就會喺幾十分鐘裏面出曬佢 get 嘅。九十年代嘅戏嘅特别咧，就系啲对白不停咁样讲嘢，讲捻到烦嘅。你谂下曾志伟、岑建芬、洪耀汉嗰扎人咧，不停咁样懒叻咁样斗嘴嘅。咁我系细个唔知拍戏点拍噶嘛，就以为嗰啲人啲反应啊真系咁快嘅。咁于是乎咧，细个成日咧都系学佢哋咧同人斗嘴啊。咁当然，譬如我哋呢班啲好快咁啊谂嘢，因为咁样训练噶嘛。咁咧，阿 Sir 咧就系、是、有一次训导主任咧就唔知。 突然間去代貨嘅，因為代貨佢冇備貨嘅時候咧，就講一啲鳩嘢啊，講一啲德育嘅教育咁樣啦，就即係講人啊，最緊要誠實。以前有個華盛頓，就要都係咁樣，所以鼓勵你哋咧就咁。跟住第二個 topic 咧，就唔好講粗口，因為所有粗口咧都同性有關嘅。如果你唔係即係我記得啲內容就係咁啦，即係因為佢其實暗揀就係講啲器官出曬嚟咁樣，就係自己心邪啫。其實多數講粗口都唔係同性有關㗎啦，戇鳩。咁咧跟住咧，我同埋另外一個朋友咧，即係另外一個同學咧，我就係聽話成日鬥嘴嗰個咧。咁咧佢企起身，阿 Sir 講完之後，嗱，所以你哋出嚟社會一定要做一個有貢獻嘅人，知唔知？咁樣跟住嗰個同學咧企喺度，哇，講得好啊！跟住我咧唔講仲好啊！屌，咁啊冇撚咗幾多個大過，唔係幾多個小過咯，仆街！一句説話幾多個小過，幾唔值得啊！咁咧講得好嗰個咧就係嘅缺點啫，屌幾唔公平啊！原來佢都識得分嘅呢兩句嘢。啊，系咯，同埋嗰个飞碟 Sir 咧，佢都有食大麻嘅经验，话过俾我听。 韦信王又讲五岁接生下吓，进戒教呢类学校嘅老师真系唔简单，会唔会好灰？ 我谂自杀都似啊，即系完全冇尊严啊！即系我谂起都有少少，我又唔系未到后悔嘅，我觉得即系只不过佢哋如果个个好似飞碟 Sir 咁样教咧，佢系唔会有呢啲遭遇嘅，即系只不过佢哋即系唔识点样同学生。发生呢个关系咯，咁就算有个唔系飞碟 Sir 咁样出卖自己秘密嘅咧，有个叫江 Sir 咧，佢都唔错嘅，即系佢哋，因为你感受到佢咧，佢当我哋系人咯，唔系当我哋系一个客仔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对学生嚟讲好紧要，尤其是我哋嗰啲商业学校咧，即系我哋啲唔系宗教啊，即系全部即系所谓学店啊。咁如果嗰位阿 Sir 唔係當翻工係當我哋客仔嘅話咧，相對我哋係會對佢好啲嘅，即係留下手嘅，因為其實人心欲做啦，即係如果你有誠意，你就算聲勢力竭叫極都唔聽，咁其實就算一個古惑仔或者一個老千，即係將來啊，因為我哋嗰陣時都出個老千嘅啲同學之中，好出色添啊，仲即係佢會感受到你。對我哋是好的，即其實細路是很容易搞的，即他都有感覺的，即如果你講到細路呢講極都不聽啊，同埋是冇性的話呢，我相信那些人要檢討一下你自己怎樣對他們咯，即除非他是魔鬼托世啦，即是完全不懂人性野獸咁樣冇得講啦，咁我亦都未見過嘅，咁係咯，即講到呢啲嘢呢完全得兩個人知道講乜嘅，例如啊Winson 就知道我講五歲智商講乜啦，我諗呢個九成人都唔知道講乜，咁咧亦都令到大家咧即係 dead air 啦，又唔留言啦，咁咧即係證明咧呢個話題咧都麻麻地係咪？咁所以時間亦都唔早啦，哇兩點鐘啦，喂咁有時候同大家講拜拜啦，咁希望下個星期四大家會繼續翻嚟，咁啊如果未知我有 IG account 咧就。快啲 at 咗 IG 啊！呢度 detective 去 IG 咁，同埋咧，如果未有我 Facebook 个 page 咧，就请你嚟呢、這个就 facebook.com/detectivetam 咁啊，可以追踪到我有啲咩行程啦，或者通知啦咁样。虽然 who fucking cares 我究竟有咩行程啦，但系你俾我自恋下，或者唔好到时话我都唔知道你有 live 咁样，你总之跟贴个 page 咧。就所有 activity 你都知啦，同埋我分享下我用咩相机影相啊，拍啲乜嘢啊，有啲咩生活啊，音乐有啲咩啊，因为即係纵使你唔鍾意音乐或者即係你咪睇下囉，即係你 like your page 嘅时候咁你咪可以即係多个话题囉，咁样即係唔係咩特别强求嘅，喂咁好啦，咁突然间有几个留言呢都係讲拜拜，睇下咪先，係啦冇错。好读埋呢一浸咧就。 韦信王好似日本啲热血高中剧。 系。 红红训练。 早头。 Alex Sal, good morning. Hello. 红红 你而家先嚟 Alex。 开台。Gino Neko, bye bye. The Stranger in Canada, good night. 进界今晚 good show. Thank you. 喂，咁又提一提啊，康康啦，我上次都讲咗星期一我系唔会开台噶啦，咁咧就希望有另外一啲节目嚟填补咗嗰个钟数啦，因为。我覺得 开台对大家来讲有个吹水的渠道啊，咁但系对我嚟讲咧，做 live 咧就唔够 productive 咯，因为我有好多嘢想做，但系开台系做唔到嘅。咁我想有啲第啲嘅贡献俾大家啦，即系了解一下即系支持一下本地原创音乐啦，又或者我分享一下我以前听嘅音乐啦，又或者会听一下我点样讲啲器材啊，做下开箱文啊，咁都要时间噶嘛。咁如果又做 live 又做开箱文，咁啊即系太多时间用咗，咁于是乎咧，其中一个 management 啦，对自己，咁所以系咯，阿 Alex need to work， 咁啊听翻 archive 啦，咁啊 Dilbert 就今晚过瘾啊，多谢你先，咁啊 Ultraman 就再见啦，咁啊另外邓武式啦，Dilbert 啦，同埋阿俊佳改翻一晚 live 冇错，下个星期改翻一晚就净系星期四啫。咁我星期一咧就尽量都制作啲嘢啦，因为我都想整多啲音乐。其实即系上次讲咗，如果 miss 咗讲多次，就因为咧我有个 project， 我想半年内完成啦，希望早啲啦，就系、是、做一啲自己原创音乐。咁做嚟做乜咧？就系、是、我想做一个 live 嘅表演，就系、是、关于一啲香港人做翻啲香港特色嘅音乐啦，唔系 pop song， 系一啲。純音樂嘅一啲我自己嘅音樂啦，因為上次我將我嗰兩首電影配樂玩咗 live 之後咧，覺得好過癮，而幫手嘅 musician 亦都覺得幾好玩，因為有啲中樂再加埋有啲 funky music 嘅，即係我自己作嗰啲比較 funky 啲、幽默啲嘅音樂。咁出到嚟點嘅咧？上次有人聽過啦，或者呢度都有好多人聽過嘅。咁大家如果即係。我做一晚嘅时候咧，我就希望多啲时间完成嗰个 project， 先至可以翻一晚，一个礼拜两晚咯。好啦，就系咁多啦。咁我个喉咙咧都差唔多冇声噶啦。咁大家早唞咯，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